病毒藥並是遠距離工作。亞當斯早前曾經在華盛頓出席晚宴，同場多名高級官員和政界人士亦都確診，包括司法部長加蘭和商務部長雷蒙多。華盛頓郵報報導，至少67名參加晚宴的人確診。另外，紐約市政府的數據顯示，當地單日新增陽性個案呈上升的趨勢。美國疾控中心估算，目前紐約州陽性個案中感染 Omicron 亞型 BA.2 的病例佔大約84%。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7点，跌494点，总成交金额28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8点，跌280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361蚊，跌8.6；美团149.7，跌6.8；阿里巴巴99.85，跌3.95；盈富基金21.58，跌5.2；比亚迪股份225蚊，跌13.4；中国海洋石油11.62，跌4仙；李宁56.6，跌3.85；恒生中国企业73.72，跌2.24；快手66.5，跌3.75；京东集团219.8，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205，瑞士法郎8.376，澳元5.821，加元6.216，新西兰元5.347，欧元8.535。每百元对港元6.2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0点，跌145点。港金报1818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2.16美元，卖出194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灯打士街对出。重复多次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啦，就是受较早前学园街的意外影响，所以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丽翔道的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在南昌公园。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元朗公路洪天路落斜流浮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一，祝大家得得得得。 咦，同你整到一样添，我就谂咗一句嘅，就系星期一到星期七。日日都咁得，我系李丽睿。 哦，无端端攞咗你只牌， 唔紧要啦，你成日都系咁噶啦。 到阿忽忽强， 星期一007， 即系咩啊？ 我系马老师，工作不再有疏忽。 喂， 我世纪你， 咁你就系007哥啦， 系 啊，系啊，冇错。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经过上个礼拜两位导师大佬同老师嘅培训， 系 啊， 你导师啫，我纯粹侧边咧，即系看下彩嘅啫，我冇负责到教。 有，所以我觉得咧，我唔可以再有疏忽。 有人话你今日应该上次个演出咧，可以攞呢个最佳进步奖啊， 系啊，飞跃羚羊奖啊，系咪？ 我哋一早俾咗佢噶啦，呢个。 俾咗 系啊个羚羊掌，佢挂喺个头度噶啦，成个头都系羚羊咁嘅样，系咪？ 系啦，系一个面具嚟嘅，其实那个掌。 喂，好啦，开心咗三分钟。 系个羚羊嚟嘅， 嗰个羚羊 有羚羊头嚟嘅， 系冇错， 系一个面具咯，跟住送俾你啊嘛，你唔戴啫嘛。 嗰个羚羊咧系嗰个羚啊，即系 zero 咁 搞。系啊 ，ERO， 二即系 ERO， 冇错啦 ，zero， 冇错，就叫做羚强啊， 冇错。好嘢啊！由零开始， 好由零开始， 由零开始， 上到 直接到100分为止。 正坚， 希望大家继续 加油， 为我哋支持，为我哋做呢个我哋嘅 witness 啊，我哋嘅证人吓，见证住我哋嘅风骚氛围，每天系开心嘅气氛之后进行，好唔好？ 咪就系咯，我就话星期一至星期一，至星期七。日日都咁得咯， 冇错， 我觉得我唔好意思啊，好似喺个山窿同大家讲嘢 ，over， 你系咪用错？你系咪用错咗？唔系口罩，嗰个第二个罩嚟。 唔系呢一个真系一个口罩，好多人都戴紧，但我发觉我就唔 系 好啱我哋做节目吓。 系啊， 我一阵间会换过一个罩，我就喺你哋面前度换。 或者将你呢个罩剪个窿咪可能好啲咯，系咪先？ 冇， 打穿窿罩， 喺你面前度换罩。 咦佢咁早去到咁 咩 咁开心啊咁开心係呀咁开心。 多咗啫你开心就得囉。 好咋星期一嘅早上祝大家开心风骚发人香港电台第二台。爹一齐嚟爹。好热啊 食緊 啦。好对啦。好似像是梦你我在做梦思想开始失控。有你世界对话错自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解是爱换爱是个美梦不需解释原因只需一点平等愿望你跟我是人人有份加多一点童真加多一点情感合力去打破这命运迷阵 喂 ，Happy weekend 啊！呢、這个 weekend 到底咧，大家做咩咧？我净系知阿李小姐插得好开心啦。 系啊， 咁呢个 Happy 插插 week 吓， 冇错。 到底插咩咧？就系呢一个咧，其实我谂我即系我而家初步而家、我 assess 我自己，估计我自己系冇呢个兴趣，因为冇呢个耐性，就系讲呢个插花之道。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咁啊，其实好开心嘅，啱过去咗嗰日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我觉得特别系开心嘅就 系 因为第二日咧你放假，咁同埋就你夜晚黑嘅时候咧，而家冇错，而家坦白讲嘅就系你又冇饭去食噶啦，因为星期每一日嘅话嘅基本上六点过后大家冇堂食嘛，咁就用嗰啲咁嘅时间，我觉得搵嚟插花嗰 系 好开心。 但系 喺我平静 呢 个心， 嗰系个课程啊，你系学噶嘛系咪？ 系学嘅啫， 几多个钟噶？我想问。 其实为期系大约佢话包两个钟，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哋玩咗三个钟或以上。 啲花咧系佢俾提供 嘅，佢提供嘅，冇错，你只系俾一个 学 费啦，跟住咧就系啲花材啊，所有嘅嘢嘅话，佢仲要包一个花樽。同埋佢就所有嘅花，佢就要买晒。你去到嘅话咧，其实咧你可以好轻便咁样去到之后就可以插噶啦。咁咯，佢哋先嚟嘅就会系介绍究竟呢啲系咩花啦。或者嘅就系插花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例如嘅就系譬如可能颜色方面嘅选择啦，以及嘅就系个 style 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嘢你都会发觉就啊，原来都要学噶、甚至乎嘅就系唔同嘅花，你要点样剪只脚啦、斜剪啦、直剪啦，定系要点样咧，都系一啲嘅技巧嚟嘅。咁、我就会教晒呢啲咁，或者喺水里面浸住嚟剪啦。佢唔讲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嘅方法。 我唔明白。 等佢可以嘅就系唔会离开水太耐咧，等佢就会即花会干咯。 果然有要求。 系咪好多好多要求啊？唔讲佢其实根本就系唔知嘅。咁其实都系一啲初步一啲学习嘅即基本嘅嘢。咁你了解完之后嘅话咧，佢就会介绍俾你。我哋嗰日第一堂嘅话咧，系插而家最多嘅见到嘅就系郁金香。 哇！ 大家会见到就郁金香都系得一种咧，以为原来系有好多种。有啲威金香嘅话咧，系开咗之后咧，你会见到佢捆晒边嘅，系啦，系啊，你原来嗰啲都威金香嚟嘅。咁啊，有啲嘅话咧就系会有牡丹花，牡丹花咧，我哋嗰一日咧就系面对嗰一只咧，你而家睇佢就粉红色，再你插得两日嘅话，佢会变黄色， 即系佢本身会变， 佢自己本身系会变色、 因为乜嘢气温啊，定系所有嘢？ 因为佢一开大咗嘅时候咧，佢就会变颜色噶啦。咁、你可以知道嘅就系其实每一种花，佢真系你会发觉，但系自然有。几靓咧？ 好超靓啊！ 系啊， 超靓。 同埋嘅就系你嘅心情有几差，但系你对住啲咁靓嘅嘢嘅时候，你嘅心情自然会变好。以及就系你去到，因为其实要小班教学啦，我哋唔可以有太多人，因为讲紧系有个限聚令，所以其实都系叫做一对一。咁就 一对一添啊，仲 两个人啫嘛， 哇，好开心啊！ 系啊， 咁真 系 好开心。 啊，老师， 我仲以为系嗰啲咧，十几个人一人揸个樽喺度插一插。 唔得啊，而家唔可以嘛。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就系有好多嘅时间，你可以同佢就除咗插花之外嘅话，大家可以 傾 下偈啦， 哇！這個好玩。 咁你又會發覺就係喜歡呢一啲嘢嘅人嘅話，唔知點解真係臭味相投嘅。即係例如除咗花之外嘅話，可能佢會喜歡陶瓷啦，佢會喜歡咖啡啦，又或者係貓啦，呢啲咁嘅嘢好似係一條龍咁嘅，你就會同佢傾呢啲嘢啦。即係例如插花，有好多時候你話要襯顏色咁先算啦。你有冇畫個素描啊？或者係你有冇一啲就係畫嘢嘅底子啊？其實全部都可以將嗰啲咁嘅嘢咧，係融會貫通。大佬講得啱，係串成一齊嘅，所有嘅嘢。嘅话唔系独立嘅，有好多嘢个你都可以将佢摆咗落去唔同嘅一啲 form 上面，即系艺术嘅形式方面，只不过系一个形式嚟嘅啫。插花好可能嘅就系睇下你对于颜色啊、美嘅审美嘅角度嘅欣赏啊等等咯。咁你会觉得同佢喺度大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种交流咯，系一种火花嘅碰撞嚟嘅、你觉得好开心嘅。咁、其实就轻轻松松由黄昏嘅时候，即系我多得你唔少啦，大佬，因为咧。 哇！做咩啫？系要大家和气相处唔好咩？ 唔系冇嘢，佢讲嘅嘢我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我只系将一件，我将一件咧，大家都会好开心嘅事同你分享。 开心 我又好想同你 share， 想同阿小强 share。咁我即系咩事又唔好讲啦，系咪先？都系工作上嘅嘢。咁但系咧，我就但系我本来好衰嘅，我四点几我已经想同阿 小强追问啦， 我已经想同你分享。 你问我喺边啊嘛？ 系啦，点知阿李婆玩失踪，我又唔记得咗佢插花。咁啊，算啦，一呃嘢啲先讲啦，咁样。咁 我谂佢忍咗好耐， 因为我已经进入状态中，你明唔明啊？ 梗系放低唔复住。 咁夜啲咧，就当阿李婆都复住一句 yes here 咁样。其实我以为佢系即系可以应到，即系倾到偈啦。咁我唔知道，原来佢只系插紧花，应咗我句啫。咁跟住我就讲咗一啲，我话喂好开心啊，咁样。咁跟住咧。 我就覆你啦，我就係話我就好乞人憎㗎，因為喺呢個咁嘅狀態之後咁，我唔可以尖叫啊，其實我好想尖叫咯，咁樣咯， 冇錯啦， 係啊，跟住我又要將我自己咧已經係 起完壓一翻， 浮起嘅心，之後跟住又要壓翻佢落去， 係 好辛苦， 好激盪啊， 好激盪，但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玩嘅一件事咯。最開心仲要係乜嘢咧？就係你經歷咗有幾個精一個鐘頭之後啦，你仲要有個製成品拎翻屋企， 哇！呢個好開心， 係啊， 但係你拎翻屋企咧，水流流。烫下咁点拎咧？又花樽又水咁成咁点？ 咁样嘅嗱，原来咧你嗰啲花咧，其实基本上系唔需要好多水 嘅。佢系咪擦咗嚿面嗰度啊？ 唔会嘅。你而家咁嘅话咧，因为我哋嗰日集嗰啲郁金香咧，其实基本上咧，如果你太多水嘅话咧，佢只脚会烂嘅。系啊，咁所以你唔可以俾太多水佢。所以其实你唔会话水爷爷啊咁，佢当然咧会俾嘢包好晒佢，等你拎翻屋企啦。咁你摆喺屋企又系另外嘅一个欣赏 啊！ 好开心，我都影咗相俾大家睇下，即系第一堂嘅。 好靓！ 我觉得我会继续 呢个周末咧，大家都做咗开心嘢。咁啊，而家咧有艺术细胞嗰就插花，嗰个咧。更多藝術細胞嗰個咧就係買大波，係啦，係咪先？ 係啊，係啦。今日 已經就懟只腳，驚死人睇唔到咁啦。 而家已經懟曬，哇！懟住我添啦。 係啊，嗰日你係咪第一時間咧攞你嗰個消消費券走去買大波鞋咧？ 係啊， 你仲要買兩對大波鞋添。买一对都唔够， 梗系啦，你要 未洗身， 你要 balance 咯， 冇理由单，冇理由单数， 咪系咯， 单数嘅 balance， 系啊， 冇理由单数，仲要系新嘅 balance， 你边大边细， 多数都系嘅， 系啦， 你系已经有呢个意思定系咁啱？ 有呢个意思，有阵时觉得话抵啊，靓啊，咁我觉得啊，好啊，好啊， 你一早知佢抵咩？你行过噶， 我已经睇过啦， 睇中咗， 做好晒功课噶啦，因为我好怕。有十几廿人排队嗰啲嘅，我就后冇人，第一时间冲落。 点解会冇人嘅？你嗰星期六日， 已经系见到佢嚟啦，七点零啦， 鸡飞狗走， 走啦走。 今日讲鸡飞狗走， 冇错啊。 佢成日俾功课我，写低先。 咁你继续写得啦，咁讲继续啊。 系啦，咁我就去买啦，咁好开心，我又试啦，周围试，同埋咧我发觉咧， 即系试唔同嘅款啊， 系啊，同埋咧我发觉好多人，男女老幼、小朋友、年青人、 好多人 情侣，好多人都去买嘢。 咁头先你话冇乜人， 我晏昼我睇嘅时候好多人，但我买嘅时候 你咁跳通嘅咧，突然之间 即系俾钱咧，我就系拣七点零唔使排队嗰阵时。咁我就發覺 唔使排隊， 咁去兩次咯， 就嚟收工。係啊，我去兩次啊，係啊。 你嘅生活都幾無聊喎， 係 咯， 係啊， 好 無聊 嘅。 所以我諗住我插花， 我得閒啊， 我諗住我插 花，買 鞋啫，使乜去兩次啊？ 咁不如你用一年嘅時間啦，每日去睇一次啊，試一次，一年後先俾錢你， 好啦嘛， 睇鞋都睇兩次， 咪就係咯，黐線， 唔俾人睇兩次啊？ 我冇話唔俾，我嘥時間。 我覺得你嘅生命何必為對波鞋去兩次 啊？ 排隊排队咯， 买咪买咯，两对咪两对， 系啦系啦，又系我错，行两次都要， 唔系啊，边会有人咁样噶啦？ 系啊，你会唔会咁样啊？ 哇，咁多人，我今晚先去，夜晚去到又系咁多人，听日再嚟，你去十几次都多人咁啊？唔好买，你咪傻噶你？ 跟住去到嘅话，冇佢晒事啊！ 卖 晒，啱啱卖晒。头先个肥佬买埋嗰对， 头先嗰对42系咪？你早啲嚟啊，已经买到啦。 人生唔可以咁嘅。 我知啊。 咁如果你约嗰个女仔叫做阿珍嘅，哇，好多人追，等我迟啲先啊。 佢会，我觉得佢会， 唔好同人争啊， 梗系费事争啦， 系啊， 费事争啦， 都会措手不及系咪？ 咪系，系啊，咁咯。 我又冇插花，我又冇买 嘢。你做啲乜嘢啊，大佬 仔？我经常咧，我好喜欢食即系我自己好喜欢食一样菜，叫做茄汁意粉嘅。 我知啊。 最近好中意煮饭。 阿 Yoyo 同我讲咗啦， 有一间喺某一个区域啦，我好中意食嘅，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啲茄汁意粉好到味。咁我琴日咧，其实我试过好多次，都觉得好淡。咁但我琴日终于咧喺，我发觉呢样嘢好似系啲科学家做实验咁。 系啊， 你今次加多少少呢样 煮嘢食， 减少呢啲， 冇错。 再咁样，或者时间又耐啲，或者今次咧就先做乜嘢，再做乜嘢。咁我琴日咧，我就调味咗之后，我自己觉得系有。七九成啦，八九成嘅滿意度啦， 即係非常嗰個味， 非常似我食開嗰間，咁我就覺得好似揾咗個廚師翻嚟屋企咁。 咁你加咗啲乜嘢，同埋減咗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咧？ 嗱，首先咁講咧，我之前咧就煮好曬個醬汁，就倒落去嗰個淥好嘅意粉度嘅，即係我之前淥咗啲意粉先，然後就煮好個醬汁淋落去，但係發覺唔得，因為個味入唔到，所以我而家咧。 唔係，我都煮醬汁啦， 將個意粉面來 放埋落去， 咪就話倒轉咯， 係啦， 係啦，就唔係佢倒落去，係就係面倒落去啊嘛。 咁跟住索咗啲味之後咧，就非常好啦， 好嘢。聽日可唔可以攞一兜翻嚟請我食啊？ 嗯，我 攞一兜翻嚟，但係唔請你食。 我攞 冇嘢啦， 我係攞個兜翻嚟， 係啦，跟住請你食個兜。 嗰個叫咩兜？你知唔知？ 我知。 嗰个系咩兜？ 你揸住 啦！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话佢涉嫌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宣布参选特首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被问到欧嘉伦被捕一事，他回应说任何调查的案件都交给执法部门，他亦都已经离开政府，不了解案件的细节。另外，李家超说会继续争取选委支持，今日安排了九场活动聆听不同人士的意见。他有三个施政方向，认为当本港有稳固的环境，有防御措施，无后顾之忧，就能够提升竞争力，事半功倍。李家超提到今朝早拜访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他会参考意见。李家超又说对方普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符合他们的要求。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说已经取得300多名选委的提名票，认为是很大鼓励，未来两日会继续收表，暂时未知最终会有多少，亦都未确定提交表格的时间。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下午他亦都有参与两场选委的线上交流会，共有130多人参与，反应正面，亦都补充了一些建议，认为有启发性。至于会不会落区同市民沟通，谭耀宗话担心有很多人聚集，违反社交距离措施同限聚令。他又话李家超既希望可以接触更多选委同市民，但亦都不想因为选举工程而影响疫情。至于政纲，如果涉及未来政府施政和具体的解决办法，要小心听取意见，现在正是收集各方面的意见。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交代恢复面授课安排的细节。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说，建议教育局给已经打针的学生可以放宽检测的频率。他认为如果家长每日为学生检测才给他们上学，需要提早起身和安排，有一定的压力。而减少检测的频率可以作为诱因，鼓励家长给学生打针。至于检测包方面，他认为要视乎政府能否有足够的资源给所有的学生。他又说几年前流感情况严重的时候，有要求家长每日为学生量度体温，亦都有记录表要求家长签署，他希望用这种的方式进行。胡艳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希望教育局有清晰的指引，学校有多少宗的个案出现就需要停课。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64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埋2634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冇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上海占大部分的个案，有914宗本土确诊，同25173宗无症状感染。仲有47宗确诊系早前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余感染都系喺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吉林就187宗确诊，同79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另外，广东新增合共37宗感染，广州占27宗，包括18宗确诊，同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今日开始，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全市中小学校暂停面授教学。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5点，跌616点，总成交金额42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7点，跌3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2跌11.4，美团148.3跌8.1，阿里巴巴99.4跌4.4，盈富基金21.46跌6.4，中国海洋石油11.48跌1.8，快手65.85跌4.4，恒生中国企业73.22跌2.78，李宁56跌4.45，京东集团218.4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24.87，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3点，跌192点。港金报18,18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08美元，卖出1,9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元朗公路洪天路落斜流浮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听识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短视频、港台电视31播出， 仲有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外交20问声音短讯、香港电台第1、2、5及普通话台播出。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吓，十点四十分嘅啦，咁今日都系偏热嘅，咁毕竟咧都已经四月啦，系咪先？咁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今日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未来数天同样地风势较弱，日间炎热嘅。 系啦，大家开冷气未啊？ 开咗， 我都未， 我都未， 要紧守坚持。 嗯， 我冚张薄嘅被。风扇都冇开， 吓、风扇都冇开，冻又唔使，我系咁热都有风扇嘅。 点解咧？你惊冻？ 系咯， 几舒服啊！夜晚 哦， 心平气和。 哦 ，OK， 心如止水， 心静自然。 好啊，好啊， 心如止水， 系啊， 从此不， 嗯，好。 举案齐眉， 惊唔 惊？都唔系今日发生嘅事。 啊，我都 几年前， 我冇填最尾个字，你谂到乜嘢？ 我填咗啦， 从此不许啫嘛，我 系啊，我知， 也许不宜， 也许不宜。好，喂，讲一阵先啊， 又谂紧上手， 好似单车咁啊，耷头单车。 系啊，心如止水，从此不许。 边度好？我要多谢今朝早， 咩事？ 因为咧，你送咗一个非常之好味嘅就系谢思燕嘅早餐。 哇，谢思燕啦，因为真系我觉得系必须要做嘅。 喂，阿老师， 以示尊敬， 继续鞭策佢今个礼拜。五 喎、欸。我正想問啊，就係點解我哋好似未有朋友係大家講話教佢唱歌？ 點會有人考啊？你唔好傻啦，講啊咁講啊。 但係欣欣話想夾多幾蚊㗎，即 係 其實 夾五蚊， 佢夾到30蚊。即係其實如果暫時嚟講嘅話，我哋 之前廿二啊嘛， 係啦，廿二蚊啊嘛，跟住咧就 佢夾到8蚊， 夾到八蚊， 即係30蚊， 有30蚊，咁就希望可以揾個老師教。係 啊， 係啊，好啊，我今晚 可能你個老師開嘅條件太高啦， 係冇錯， 又要有身材。又要样靓， 系啊， 系咪？ 呢好基本啫， 真系。 系啊， 系咪好辛苦你？我又冇身材，又冇样， 有友情，有友情，有 友 情， 友情相关， 友情搭救。喂，有个听众咧，叫做阿霞姐啊，霞姐佢话佢 buy 你啊，马小强啊。霞姐讲嘅我又 buy 喎，嗱，如果你咁讲咧，我又 buy 啦。佢话咧买有冷静期。阿小强咧系晏昼睇咗，等自己翻嚟心如止水，睇下买唔买， 再谂下， 再谂啊。咁我又嗱，如果你咁讲，我反而 buy， 即 系 有啲嘢咧，我都试过。我嗰时咧成日经过，因为我有一排咧，我成日经过个区，咁啊见到一个运动铺，我就系啦，我觉得对鞋好似好吸引，但系又贵。咁我第一次唔买，第二次唔买，第三次我忍唔住又去试下啦，试完我都系冇买，都系冇买，可能嗰个人都觉得我混吉嘅。成日喺门口望嚟望去， 我唔怕呢啲嘢嘅事物。 唔单止你好多噶， 系咪啊？ 好多运吉仔嘅。 你哋会唔会噶？即系你睇橱窗，你觉得嗰样嘢好靓， 冇错， 系啊， 着上身唔好睇啊嘛。 系啊，有时真系觉得唔好睇。 我会直接同佢讲嘅，咁佢就佢同佢讲就点啊？嗰啲事情点啊？我就系话靓就靓啦，但系咧我唔啱， 嗯， 咁就冇错好讲噶啦，你唔好再 sell 我啦，因为我 sell 唔到，唔系你个 product 嘅问题， 冇错冇错，系真系会有噶嘛？系咪先？ 绝对系，尤其是鞋衫都系嘅， 系啊，衫都系 着喺嗰个扁塌塌嘅公仔嗰度，我乜都好睇嘅，因 为 佢系衣架嚟嘅。 冇錯， 但係當你 3D 嘅時候嘅話咧，你撐大咗啲嘢啊，即 係鞋都係㗎。 你嗰啲 bling bling 嗰啲T 恤啊，掛喺度就好睇。你著出嚟嘅時候就好得人驚啦。 冇錯啦， 你講多次。 你啲 bling bling T 恤啊，掛喺度就好睇，但係掛喺 你度，掛喺你嗰度就唔好睇。 因為係啦，掛喺個架度就好睇。 冇錯，係 明白。咁我即刻抌咗佢先。 唔使，你挑曬 bling bling 出嚟。 咩话？咩咩？ 挑晒啲冰冰出嚟啊！ 挑啊！ 涂晒啲冰冰， 好啦， 好敏感啊！我听见你讲呢啲嘢， 涂晒啲冰冰出嚟。 O K O K O K。 喂，嗱，今日讨论区有一样嘢咧，就唔系针对你嘅。不过其实我谂都市人咧，可能偏向都有呢个少少问题，就系个胸围啊，即系个肚腩围咧比较。丰盛啲嘅吓，我哋讲得好含蓄啊，系咪？ 使乜咁含蓄啫？ 中年发福啊，佢就话啦，佢个标题就唔好再觉得肚腩系幸福肥啦，咁样，因为有啲人可能觉得，嗯，咁梗系叫做生活富裕啦，开心啊，食得啊，等于诸如此类，或者食嘅嘢咧又丰富啊，咁先得啦，咁样，所以佢就话咧，其实咧可以呢个唔系一个幸福肥啊，咁所以咧就。系啦，佢系十个人里边有九个人咧系翻唔到转头。喂，其实呢句说话都几得人惊。 即系你个肚腩一大咗之后嘅话，系十个里面有九个都翻唔 到 转 头。 我信。 其实几得人惊。 系啊， 呢个好似一个诅咒。 因为大家要理解嘅就系，其实咧肚腩系咩嚟嘅咧？其实有啲好深层嘅 脂肪、 脂肪 垃圾嚟 嘅。佢系包住晒，你谂下，佢系包住晒你嘅心肝脾肺肾，系好核突。 你都 觉 得核突咩？ 讲。 嗱、我讲俾你听，我心路历程系咩咧？我三十零岁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好瘦， 要讲好耐嘅。如果系 唔会，我好快两句保证。 我惊你要讲好耐。 第一句三十几岁觉得有肚腩咪好幸福。 我惊你由三岁开始讲起，你知你噶啦。 第二句啦， 由三寸开始讲起。 由三 寸开始， 三寸我未试过 喎。 一个肚腩啊，讲 由地球开始，由生物开始讲。 你讲，你讲，你讲， 嗱，你系你逼我。 我惊你讲网上条唔使做嘅，你 系嗱，到而家咧，我觉得真系唔得。 你完噶啦，心冇力情，你先开始，你咪讲，你咪讲紧嘅。 唔系我话卅几岁就想有肚腩咯，觉得系好，因为我太瘦。嗰阵时唔识啊嘛，后生啊嘛，搏命食食食食食。 你系要啲都唔系要个肚腩，我你为咗要个肚腩，所以系咁食到咁噶。 为咗想肥啲啊，即系 我明我明。因为我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咧，我都系好瘦嘅，瘦到咧啲人见到我第一个 comment 就 系 你系咪病啊？ 系啊系啊系啊，马伯冇以为你吸毒啊嘛？ 系啊， 咁咪嗰期啊？ 呢个咧只有瘦人先会明白， 嗰期系好长嘅。 我阿妈又成日话我，点解你块面凹晒噶？ 系啊， 咁我成日都好想咧，好似你话斋，好想肥啊。 系啦，肥 我唔理肥喺边，总之圆润啲就好啦。 因为男人，我觉得 瘦人 系有啲 瘦人系有呢个 有啲肉系会好似即系稳重啲嘅。 咁所以点 到今时今日咧？真系唔得啦！发觉好多， 你今时今日先觉得唔得，你而家肚腩积聚咗好多年了， 十年八载啦，因为年纪大啦，好多毛病。 我识你嘅时候冇咁夸张噶， 系啊， 同埋嗰阵时候我觉得你系会健康啲噶，你觉唔觉得？即系啱啱识嘅嗰阵时候，嗰阵时候靓仔啲嘅，唔系嗰阵时候你都有滴滴咁多肚腩，但系冇而家咁夸张。 我谂你嗰阵时候好似我而家咁咯， 系 即 系 有少少。 冇， 你嗰边上肚腩， 佢从来都冇试过好似你咁 fit。 B B 嗰阵都冇试过 ，B B。嗰日一生出嚟都冇你咁 fit， 都已经有个肚腩啦， 系都已经有个肚腩啊咁样。 系啊，嗰阵时我嘅高度已经好标准， 手 系 啊， 讲 紧你个肚腩。 而家我觉得咧，就因为有个肚腩， 咁你觉得你翻唔翻到转头咧？ 难，好难。是有機會，但好難好難，我已經試過好多次啦。 你再唔整咧，你翻唔到 嘅。嗱，佢話咧，臀積咧腰部嘅脂肪咧係非常深層、非常深層嘅內臟啊嘅脂肪，要減咪好難嘅。 你睇下佢哋影嗰啲嘢，好得人驚 噶，佢包住曬你裏面嗰啲垃圾嚟噶。 冇錯啦，咁咧，譬如有時一啲咧，經常坐喺度做嘢，譬如車長啊， 係啊， 或者辦公室啊嗰啲，你工作上你基本上食完嘢就坐，坐完又食咁樣樣， 健康， 咁所以係好難減到嗰個肚腩嘅，咁咯。 你間唔中嘅話咧，你半個鐘頭到你起一起身咯，係啊，因為同埋其實咧坐得耐，唔單止係個肚腩啊，係好多人已經做過一啲咁樣嘅調查，講緊嘅就係話有好多病都係坐翻嚟，係 啊， 包括你自己嘅就係嗰啲坐骨神經痛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坐出嚟嘅，係 啊， 因為你係咁。隔住你个大髀下边嗰啲位置，你谂下几辛苦？ 嗯， 系啊，咁重啊，你个人系咯。 咁另外咧，佢有一个提议嘅，佢有啲叫做低淀粉嘅有助瘦身嘅食物。咁睇下大家有冇食啦。第一样嘢我真系未试过藜麦， 有我有， 系啦，试过 有。 我嚟点煮啊？ 其实好简单嘅就 系 你加啲水落去，跟住咧就系咁搅，系 咪似麦皮啊？ 佢又唔系好似麦皮咁样，因为佢如果你煮咗出嚟嘅话咧，佢系有少少半透明咁嘅款嘅，系啦，类似系有啲 cool 有冇味噶？ 冇味嘅， 咁点食啊？ 所以就好好啦。如果你加落去啲沙律度嘅话，你咪加埋嗰只，你嗰啲酱系咩味，或者佢系咩味？ 即系加酱落去。 冇错，佢系 super food 其中嘅一种嚟嘅，但系颇贵啊吓， 所以我值得嘅。我就唔食啦。 第二样嘢就我都会食嘅就系燕麦啦， 我都唔 食。呢个好啊， 你都唔食噶？ 唔食，还健康嘅。 我一路数睇下你食嗱六样嘅，睇你边样。 佢答你好过啦。 藜麦食唔食？ 唔食。 燕麦食唔食？ 唔食。 芋头食唔食？ 唔食。 你连芋头都唔食？ 芋头都 唔 食 啊！我唔中意食芋头。 我中意食芋头啊！ 超中意啊！ 一个芋头我可以食一碗面啊！ 系啊，真系可以啊！ 灰色嗰嚿啊嘛， 灰色 唔通有白？唔通有蓝 色啊？ 系啊，我知芋头咯， 紫紫地色噶， 紫紫地色嘅 肉我食嗰啲系灰色嘅。 哦，系咪？ 即系中秋嗰啲啊？ 你连埋皮食系嘛？ 唔系， 怪之你唔中意。 唔系真系灰色噶， 因为佢望见啲唔中意食嘅嘢咧，就会变灰色。 哦， 呢叫深灰 色。变黑白系嘛？ 系。一唔中意食就变灰色噶。 啊，咁我即拣嘢食。 好易啫，其实你色盲系嘛？ 嗰啲唔靓嘅女人，佢都觉得灰色。 系咪啊？ 呢个只系灰色。 咁我系咩色嘅？ 你系彩色。 第四样你应该食啦，第四样系意粉。我而家经常 意粉 OK 啦， 系啦， 意粉 OK 嘅，即系意粉系咁多嘅，即系粥粉面饭里面嘅话系比较好， 比较好咁 肥嘅。 第五系粟米食唔食啊？ 食食 都食嘅， 食好多。 第六咧就系糙米，你一定唔食啦。 唔食， 冇。 哇，六样里面有四样都唔食。 嗯，系啊， 我个比例都几 所以啊， 唔食嘅比例。 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生活，继续。 Yeah. 好啦，今朝终于揾到呢只歌， 好嘢好嘢， 好想听。今朝突然间揾咗好耐吓，多谢 Autumn。 冇错，小宝调理身， 小宝调理身啊！小宝坐喺你隔篱，我叫马小宝。喂，早晨翻嚟啊！网上情啊， 好 哇，27度个气温啊，咁样做法会唔会一阵间一点要卅几度咧？嗬， 唔系啩？ 一路咁升啊！网上情，快乐的人懂得惜福。胡先生是一个天性乐观、豁达、包容的人。有一次，他和朋友去一间很出名的中餐厅吃饭， 食下食下，发觉喺白色嘅炖蛋里面有一个小小嘅黑点，睇清楚原来就好细嘅曱甴仔。当时佢笑一笑话：，哇，好彩个尸体咁完整啫。跟住就叫老板过嚟，用好平和嘅语气话：，老板，今晚啲菜都好好食。老板好开心话：，哎呀，多谢多谢，好食到咧曱甴都要嚟食，你睇下。老板一睇，于是咧非常之抱歉咁话：，哎呀，对唔住对唔住，即刻将个伙计拎走咗呢一碟嘢，重新烹调一碟，再送大家一杯饮品。当时胡先生一齐食嘅朋友就谂啦。咁倒霉嘅事，有只曱甴，简直想呕啦！点解佢仲可以咁开心同老板开玩笑，又冇闹佢呢？好似乐在其中咁样。倾开偈，胡先生笑住解释话：，唉，你谂下，如果曱甴喺呢个炖蛋里边，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系我睇唔到，食埋落肚；第二个可能性就系食咗半只先发现；第三就系见到佢，我未食。就发现，咁而家几好啊，几美满嘅结局啊！我而家第三个可能性，我冇食咗佢落肚，甚至冇食半只落肚，我成只见到冇食到，即系话冇事啦。而最后仲免费食多一碟，而且仲有杯饮品添，咁开心嘅事情，点解唔快乐呢？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唔愉快嘅感觉油然而生，呢个人之常情。我哋并唔系圣人，唔可以话唔嬲或者唔会悲伤，但系我哋要求自己谂下，其实会唔会有更坏嘅打算呢？会唔会有啲事情发生，令到我哋本来系冇咁惨，变得更加惨？快乐嘅人懂得惜福，佢哋唔会抱怨自己缺少啲乜嘢，而系会珍惜自己拥有啲乜嘢。正如骤雨之中总会有阳光。如果你的眼神只是望着这些落雨，只是望着这些乌云，会不会忽略了只是这些乌云探头出来，好美丽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雨中的阳光，我哋有曾露敦呢首歌曲，仲有两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浮人。今日星期一，所以我哋一阵间翻嚟就会有 古古客 学古文， 唔记得，我几 惊啊！你交个波俾我，冇理由射出界噶嘛？你估你咩？唔系咩？ 系。 梗系系， 当然除咗古瓜古文，十二点有， 哇，犀利咯！ 介绍电影， 你自己唔记得，你唔记得咗人哋嘅环节咩？ 十二点唔系介绍， 我知啊。咁你讲咩？ 我梗系知啦。 你讲 系嘅咩？ 拥有啊嘛， 淑女关注组啊， 佢唔记得咗。 我梗系记得啦。 唔紧要啦，今日有好嘢介绍啊！ 介绍乜嘢？ 介绍大家嘅就可以喺屋企嗰度系自我保养，令到我哋啲面会更加紧致。 哇！ 有啲方法嘅，系啦。咁啊，同埋嘅就会讲下一啲。潮流嘅嘢， 我哋唔好用佢嘅方法，贵。我教你啊，你用胶水。 哦，唔使，我嗰个方法嘅话都唔贵嘅。 系咩？ 即系用你自己双手就可以搞掂噶啦。 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你嗰啲姐妹咧？ 有做咩？ 系啊，即系我可唔可以整到自己个面光彩啲啊？ 由马小强变马家姐系咪？ 系啊， 点样光彩法咧？ 因为我觉得暗哑咯， 我都 觉 得你系啊， 我想 light 啲，系啦，问下佢啊，有啲咩汤水啊？ 好难搞噶，唔系净系饮汤水会搞得掂，我觉得呢个系你嘅星途， 同埋 我星途应该好掂啊！ 我谂好多嘢潜藏咗喺健康里边， 系啊， 即系如果见到面色唔好啦，系有好多。 你先要排毒， 加埋 由女到外， 又排走咗啲垃圾片開始。 十二點啊，我哋有淑女關注組啊，同埋今日都會講下啲電影啊、電視啊諸如此類啦。 十二點半仲有片段人格， 冇錯，留意嚇。而家片段人格，片段人格。 佢扮你， 係啊，今日可唔可以俾我講噶？ 你唔知咩？ 今日你講， 因為佢從來冇講過片段人格噶喎。 係喎，係。 好，一於咁話， 工作人員職務上嘅行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南韩新增超过9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超过6星期以来单日确诊首次回落至100,000宗以下，再多258名患者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099人。韩联社报道，确诊个案减少，可能因为周末检测量较少，同埋近期疫情形势缓和。今个星期开始，南韩的社区卫生中心同临时检测站将不再提供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只为长者等高危人群进行核酸检测。其他潜在患者需要前往私人诊所或者医院付费检测。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6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5点，跌536点，成交金额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0点，跌35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0元，跌9.6；美團150.1，跌6.4；盈富基金21.54，跌5.6；阿里巴巴100.6，跌3.2；比亚迪股份223元，跌15.4；中海油11.44，跌2.2；快手66.05，跌4.2。恒生中国企业73.52，跌2.46；李宁56.45，跌4元；京东集团220元，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201，瑞士法郎8.372，澳元系5.82，加元6.215，新西兰元5.345，欧元8.5275。每百日元對港元6.27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271。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博学多才，但是个人有啲呆。马老师又出场啦，今日佢着住一个长衫马褂，拼咗一把长奶奶嘅接线出嚟。到底今日佢为大家街坊讲啲咩古文？我呢个好唔好啊？我呢个出场 梗系好啦， 可以 话 唔好咩？可以话唔好咩？ 想死 啊！系啊，都要揾把刀行住你，好唔好啊？讲梗系好啦，你呢啲嘢我哋真系学唔到嘅， 冇错啦，真系同埋都唔系个个有资格咁讲噶。 我唔知道 啦，得啦， 我唔知啊。对于你嚟讲系啊， 我哋出嚟即系插科打诨嗰啲，唔使兜嚟兜去。 傻啦，你点会插科打诨啊？所以佢完全冇稿噶， 系 啊，佢真系自己一路喺度谂，一路喺度自己一气呵成啊。 所以咧， 呢啲就系叫功夫， 冇错， 一代宗师。 唔好咁讲， 梁大章 出嚟呃阿凡食啫。好，阿老师交俾你。 嗱，好，两位同学好啊，上个星期咧，阿梁大章同学咧就。challenge 我，佢话 嗰个唔系 challenge 嚟嘅， 系咩啊？ 你唔好成日觉得我讲啲系 challenge， 系 我想学嘢， 佢就唔系 四个字，四个字，呢个叫抛砖引玉。 我知道，你抛个砖出嚟啦。 我个砖咧就叫做香吻意不息，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快啲揾阿嫂。 系啦， 但系当你嘅年纪到咁上就唔好揾阿嫂啦，因为夕阳无限好，健康才是宝。咁就。 真系出口成文，好嘢，好嘢！ 不如转做李教啦， 系咯， 我觉得李教系收得贵啲咯。 你介绍下你嗰句诗喺边度嚟？ 夕阳 无限好，我就教唔到，交翻俾你。 唔好咁啦。 佢嗰个阿嫂，我其实好有兴趣学。 系咪阿嫂？系咪电影阿嫂啊？ 系啊，凡咩嫂我都中意学。 系啦，系啊，咩嫂都啊，化妆嫂你都要教埋。你个饭系阿嫂啊？ 系啊，梁大章，你呢个嘢喺边度听翻嚟嘅？ 边句啊？ 咪就阿嫂咯。 哦，我以为你讲嗰个向晚意不息嗰个古诗嚟噶嘛？ 系嗰啲， 系 古诗嚟嘅。 我随口噏嘅啫。 系啦，个尾唔同咗。 呢个叫九尾逐咩啊？雕。我真系觉得你嘅咬字清晰响亮，真系掷地有声。 使唔使讲多次？我惊你唔记得。 好， 好， 九尾逐 雕。我真的觉得冇咁有力， 冇咁有力， 系啊，同埋冇咁锋利啊。 佢嗰个好啲， 系啊， 佢嗰个咧有个剔上去嘅音， 系啊，冇错， 九尾竹雕， 系啦，我呢啲就系雕虫小技， 冇错，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俾翻钱我哋啊 ！OK OK OK， 开 心，系咪啊？小张张， 你唔好咁讲噶， 你都未教我哋已经咁样， 我知我知我知。嗱，头先咧，梁大章讲嗰两句咧，向问意不息，驱车登古原咧，就一首唐代一个好晚唐嘅诗人李商隐啊，阿隐哥哥写嘅，就叫做《游乐园》或者《登游》乐游园。 系 咁 点啊？点啊？点啊？登游乐园 向问意不息， 系 不息点解咧？ 唔舒服咯， 我觉得未至于唔舒服嘅。即系可能佢有少少郁闷，有少少，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有时想出去行下咁样啦。 系啊，阿梁大章有做过功课啊。 我唔使做功课， 做功课 系个诗人咧，佢心情有啲郁结啊。因为我解释一下先，阿李商隐咧，阿隐哥咧，佢好出名嘅，但系因为佢嗰阵时嘅年代咧，就处于一啲党争嘅，所以好即系你知啦，政坛好复杂噶嘛，就有啲咁嘅斗争之中，佢就卷入咗个漩涡里边。 其实现代人都有噶，即系呢种嘅少少好似 有 啊，坐喺度好似唔知点咁，但 系 现代人就会出去湿平啊嘛，系咪？咩事话湿平啊？所以湿平下街啊，即系你买大波鞋都系因为你个向晚意不息，咁咪所以买大波鞋咯。 又未必系，个个一定唔会系不息啦。 咁啊， 系咪行两次去？ 系啊， 有几不息啊？ 好舒适， 啱唔啱先？ 系啱，系啦。咁佢就驱车就登古原，咁就揸住部车，就应该 梗系唔系揸住部车啦， 揸住部马车。 我咁讲啫，等大家 唔得嘅。你嘅身份你咁样讲咧，就人哋就 唔系佢嘅身份，佢讲乜都得。 好， 因为大家都唔会信， 都唔会信， 大家都唔会信。 Association 系 乜嘢 ？Association 即系联想到 系啦，冇错啦。咁佢就咧，因为心情好郁闷，就 揸車去嗰個叫登古園，嗰、個咧其實咧係 地方嚟。 唐朝嘅時候咧，頭先我講咗啦，佢嗰個叫做洛游园啊，呢個係一個晚唐嘅時候咧，嗰、啲人 一個主題公園嚟， 好中意去玩嘅。 咁咪主題公園咯， 係啊， 好似麥理浩徑咁 啊，係啊，即係。通常都會去嗰度玩噶啦，咁佢就 有咩玩咧？咁通常 景點嚟嘅係咪？ 景點嚟嘅， 玩女仔。 你應該係做功課噶嘛？ 多啲係做呢啲嘢啫。 你都話埋俾我哋聽玩啲咩噶嘛？ 登街拾趣啊！ 係啊， 登街拾。 咩叫登街拾趣啊？ 來自紫钗记。 哦，係 啊， 登街拾趣。 即係其實咧，因為古人咧就冇 theme park。 嗯， 即系冇主题公 园，主题公园 点知冇啊？自己游嘅都 呢个咪就系当时嘅主题公园咯。 系啦、 啊， 其实一个因为嗰个地方系比较高嘅地方嚟嘅，喺、长安嚟嘅、我查过啦 ，Google 过啦，咁啊见到有啲街景喺度嘅。 你用 Google Earth 睇到 系啊？见到啲 长安系嘛？有啲人同你 hi， 有同你 hi 啊？你同人 阿忍哥系咪？双忍哥 系阿双忍哥同佢 hi 咁佢就因为心情郁闷啊，嗰阵喺党争里边，咁咧就。睇到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其實有兩個意思嘅呢句，就係話，因為嗰時哇太陽落山啊，好正啊。 可惜就嚟夜晚啦， 冇錯啦。 但係當佢放諸人生，有另外一種講法，就係人到咗呢個年紀，唉， 就要揾阿嫂啦。 冇錯，等你發 所以先至可以去到嘅就係阿嫂，原來有解釋嘅。 冇錯啦，嗱阿嫂呢個字咧，我哋都查過啦，兩個解釋嘅，一係哥哥。 婆婆咩 婆婆婆点啊？ 咩点 啊？ 讲到阿嫂点解讲到婆婆 系咧？阿嫂一定有哥哥。 哦，唔系佢讲紧我哋学普通话，我叫波波摸摸嘛，我知道系咪波波摸摸啊？ 唔系啊，如果你数嗰只 哥哥， 教我哋讲， 即系哥哥兄长， 兄长个太太就叫做 阿嫂啦， 唔系哥哥。 唔系宝宝，我唔知佢讲咩。 但系而家叫阿嫂有另外一啲睇法同埋唔同嘅。 你觉得系点咧？ 怨文其长。 如果你讲紧未必系，定系你亲哥哥咯。 系， 即系你见到人哋嗰个朋友， 尊称人哋系咪？ 阿嫂，你啲嘢整得好味， 咪就系咯。我叫你嘅太太，我都会叫阿嫂噶嘛。系 咪？ 系尊称嚟噶嘛？ 冇错啦，系。但系嗰阵时咧个嫂字咧就系话一定系年纪比较大啲嘅。 嗯哼， 系啦，所以先叫阿嫂嘅。 咁如果细嗰啲咧？ 啲妾侍咧， 细唔系嗱，譬如阿边个嘅太太，佢大年纪叫阿嫂啦。咁另外有个人嘅太太细年纪，咁点叫咧？ 都叫尊称阿嫂。不过只不过咧，嫂字咧，通常咧就用响即系年纪比较大啲嘅，同埋因为嗰阵时嘅所谓年纪大，就唔同而家嘅年纪大。 冇错，嗰阵时卅岁已经开始年纪大 啦。 系啊，而家四啊岁佢拜拜噶啦嘛。 系啊，以前啲人可能冇咁长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我陣間仲會講多一句叫做標媒已過，就係話即係過咗結婚嘅適婚年齡。我而家又俾時間你估下。 你唔使咁樣望住我嘅， 唔係我一係望佢，一係望你噶啦。 我都冇叫你。 喂，我想 你唔使 叫你入咗。 我想問下咧，如果標媒已過咧，嗱，仲第一個標字咧，唔係木字邊嗰個目標啊。 我唔知點寫啊。 剔手邊做個票字嘅。 边个票啊？ 车票个票， 哦，车票个票， 系啦， 系咩？ 系标， 我真系以为系嗰个标， 唔系标 毛咧，毛咧， 梅啊， 边有个梅啊？ 你头先话标毛， 唔系佢话 标梅嗰个， 车淑梅个梅， 车淑梅个梅， 系啊系啊系啊，标梅 呢个嘢就唔关车淑梅事噶， 系啦，系。我先问咗先，标梅已过，你觉得系咩年纪就叫？即系意思就 系 话， 以前啊，古时啊， 系啊， 卅岁咯， 过咗适婚年龄啦， 哦，咁啊，廿几岁咯， 就等于适婚啊。 飘梅嘅意思咧就， 即系 试嗰啲梅啊， 啲梅花 系啦，嗰啲梅果 果子已经结咗啦， 熟到透啦，系啊， 掉落嚟啦， 系啦， 可以揾嚟浸酒啦。 喂，嗱，其实熟透，诶，讲得啱，熟透都有熟透嘅用处噶嘛，唔系话抌噶嘛， 冧晒， 系啊， 佢冇用处啊，不过就有时候有啲嘢嘅就系佢 expiry 啲， 过咗， 极佳嘅品尝期， 咁呢个 你想掉佢？As soon as possible， 唔系best before 嘛？ 阿博士，阿博士，咁标梅已过系喺边度出处咧？有冇古仔嘅？ 有喺《诗经》。 嗯 嗯，阵间我会教你。我净系想问你一个问题，几多岁？ 廿几岁咯。如果你 冇理由，冇理由咁快，冇理由咁快。我估三十， 你估三十， 我估廿几。 其实系二十五， 系嘛？ 吓，系啊， 已经未标梅已过噶啦。 哇， 呢个梅好早熟噶， 系啊， 喺边老蚌啦嘛？ 哇，好早熟喎！ 咁梅啊， 咁如果卅岁以上嗰啲咪烂晒？如果你廿五都话标梅啦， 梅咯，佢叫做 嗱，你讲噶，嗱，你讲噶， 但系唔系乘车啊？ 系，明白明白， 系 OK 啊？系咪先？ 系，因为古时咧就系话咧，其实十零岁咧好结婚噶啦，跟住生仔， 系 啊， 十六七岁， 唔使讲以前啊，我阿爷嗰辈咧已经系十几岁结婚噶啦。 我有啲 十六七岁就结婚， 十六岁结婚开始生仔。 你姑妈？大姑妈？ 表姑妈？表姑妈？ 而家喺树下做。 好似喺加拿大，好老啦，年纪好大啦。 好似喺加拿大，佢喺边度你唔知嘅咩？唔 系喺呢度收埋呢度， 点会好似喺加拿大？ 你嗰个叫 收埋加拿大， 你嗰个叫格拉底。 哎呀，问你个亲戚喺边？你话好似喺加拿大。 唔系因为太耐冇联系啦，我都唔知佢喺。 你其实有冇姑妈？你记唔记得噶？ 记得有我佢老公咪就行选嗰个咯，成日俾邮票我嗰个咯，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有冇大姨妈？ 有 一定有姨妈噶，系咪？ 有唔一定有姨妈，唔一定有姨妈，但系大姨妈 走咗啦嘛， 走咗啦，近一两年走咗啦，好大年纪啦，九廿几啦， 吓， 因为佢哋嗰边咧全部好难大年纪吓，咁 继续， 继续， 我叫你继续， 即 系我想你翻翻主题，唔好再讲阿姑妈姨妈， 系啦， 讲翻个数字嗱，以前 又 去 翻个数啊，哦， 我头先我问你几多岁啫嘛， 廿五岁咯， 系啊。咁翻翻嚟啊啦！我想問咧，即係以前咧就男女授受不親嘅嘛， 嗯，係咩？ 係，而家都係噶，其實理論上係咪？你 係授受都親啊嘛？係咪啊？ 點係一家親？ 咁我想問下啦。嗰阵时咧，曾经咧阿孟子咧，知唔知边个孟子啊？系啊， 阿孟冇个仔嘛。 系啊，阿孟子咧又曾经有人嚟挑战佢嘅，就系话咧，如果阿嫂啊，嫂溺则还之以手扶，即系如果阿嫂啊跌咗落河啊，浸亲啊，救唔救佢啊？ 啊，又问埋啲咁嘅问题，即系阿妈跌落去，阿嫂跌落去， 而家净系阿嫂啫。 阿嫂跌落去 唔救啊？ 梗系救啦， 因为佢话男女授受不亲啊嘛，就问 阿孟子啊。 系人跌落河都要救噶啦。 哇，你哋真系好，系咪？即系一啲都唔迂腐，因为嗰个人咧就。唔係，因為以前係男女授受不親啊嘛，佢諗住睇下孟子你點答， 嗯， 係啦，佢就話， 即係想車輪住佢， 冇錯啦，睇下孟子點樣跳落水個球啊， 咁啊，孟子點答？ 咁點啊？孟子點講啊？ 苦力不還是乜乜也咧？佢話如果有阿手， 唔 係，係一種動物嚟嘅， 是烏龜啊。 系啊，动物 系啊，即系话哇，你见到阿嫂跌落水，你都唔够，你剩一佢就话乌龟。 今时今日就唔用呢啲嚟形容噶啦。 如果唔系孟子，你反翻孟子个年代。 到你 吓，我谂唔到。 唔系你谂下谂下，即系你话 有啲动物 系啊，即系话哇，你见四不咁，你剩一乌龟。 嘟嘟，你剩一嘟嘟 嘟嘟两个字， 系啊，动物。我哋而家有冇见到噶？ 我 哋會唔會 見 到？冇見到。 動物園可能有啦。哦，有估， 你又估啊？ 係啊，苦力不還是乜乜也？ 鱷魚， 鱷魚似啲啦，鱷魚似啲啦，因為佢冇好似食人，冇乜人性咁噶嘛。 即係都係啲野獸嚟。 野獸嚟嘅。 野獸就一定唔係烏龜。 咁係咪獅子啊？ 唔係， 唔知啊。 野獸嚟㗎，我動物園會見到嘅狐狸。 類近啦。苦力不還，嗱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个头要摇嘅喎 吓。苦力 不還，是豺狼也。 哦，豺狼， 点解系豺狼啊？ 因为豺狼系狠心 啊。系啊，因为古时咧，成日觉得嗰啲豺狼啊，都系啲坏 嘢。有个说话叫如狼似虎啊嘛。 好，梁大章，如狼似虎， 雕 梅二国，雕梅二国，如狼似虎。 你想边句啊？又 你两句，你都。 Okay, 唔得，连埋一齐。 嗰个阿姐， 理佢啫。 嗰个阿姐，标眉已过，而家见到男仔就如狼似虎。 好句， 样样似虎。 好句，好句，好句。 你小一， 救我，救我。 标眉已过，如狼似虎，嚟快啲。 救我，救我。 阿老师啊， 俾你加埋只乌龟。 阿老师， 系 我呼应翻。 我知道，我就个系啦。方舟化会人里面有一只乌龟，同埋有一个标梅尔国嘅一齐做节目，但大家都听我，哇，真系感激不尽啊！ 仲有如狼似虎未加， 唔要啊佢， 我唔要 啊， 用只乌龟。 阿老师，我又问你啦，嗱，你头先个古仔咧讲到佢话你有人跌落水，你唔够好似豺狼啊嘛， 系啊， 阿嫂跌落水， 系啦，有个和尚有个大师，有一日同弟子出游，见到呢个靓女跌咗落河， 咁跟住落河， 大师咧就上去。 即系孭翻佢上嚟，因为大师咧都甚善水性嘅， 系、佛偈嚟噶。 跟住阿弟子就问啦、师傅。你是出家人喎、你點可以咁樣嚇、即係將佢 孭個女仔 㗎？點答？ 嗱、個和尚答嘅時候咧，又係搖住個頭嘅，叫做順時針搖，唔好逆時針。 點解？ 因為頭 暈，唔係逆時針咁啪 扭親。 順時針啊，真係順時針嗰啲。佢話：小徒弟，為師已經喺岸嗰度放低咗個女士啦，都仲未放低。 呢、這個就係講放下， 冇錯啦。 呢、這個就係講放下。果然好嘢， 好嘢啊！ 馬博士果然， 大家教學相長。 喂，你我都搖啦， 飽讀詩書。 我發覺嘅就係其實你要搖咗嗰啲搖埋油， 呢叫拉 complete， 呢叫拉筋， 係好， 即係可以整成一個圓啊！ 好， 好啦，就係咁啦， 圓噶啦。 完啦， 你頭先唔係好仲有嘢講嘅咩？ 有啊，呆若木雞。 啊！外藥木雞啊！ 外藥木雞，你應承咗今年唔係今日教我哋噶， 係咩？ 你上個禮拜問佢噶嘛？ 木雞係乜嘢？ 木雞咪木雞 咯，個薄齋個木雞。 嗰個木魚啊！ 我諗係啊，係咪？喂，阿老師啊，屋頂嗰啲係咪叫木雞啊？ 屋頂嗰啲， 屋頂有啲 即係有個方向，係嗰只雞 方向嘅， 唔係 啊，有 S 同埋呢個 N 嘅。 古人点样写个 S 咧？ 嗰个睇方向 有咧，古人都有外国，古人有鬼佬，古人噶嘛？ 咁木鸡系咩？ 你估下， 木鸡，呆 若木鸡，即系而家嘅意思咧，就系话你话咁牛啊， 即系话你自己嘛？ 因为木做嘅鸡系唔喐噶嘛， 系啦，木做嘅鸡就叫做 唔识啄嘅， 系啦。咁呢个故事又点嚟嘅咧？ 唔知啊， 就下回分解啦。 冇搞错啊！上个礼拜同佢讲话，今个礼拜教噶嘛。 今个礼拜讲咩？ 系啊，我有木鸡啊嘛。 佢唔紧要啦，佢讲咗阿嫂啊嘛。 系啊， 我算啦，下个礼拜先，因为好 佢讲咗阿李商隐啊嘛。 系啊，阿隐哥， 阿隐哥啊嘛。 系啊， 咁啊将呢个故事，你做系隐啫吓，有隐哥又隐。 李商隐唔系隐你。你嗰个英文嘅讲法 ，Yen Lee，Yen Lee，Yen Lee，Yen Lee， 下个礼拜我哋先喺呢个古古啊古文再嚟好歌， 我 Yen Lee。 好啦，时间快到11:30，听紧呢个风骚发育人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69%。今日星期一，天晴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嘅，不过咧去到今个礼拜星期三、星期四咧就会有骤雨噶啦。咁珍惜呢几日咧有阳光晒下，又唔系太冻，唔系太热吓，非常好嘅气温。翻嚟我哋会喺呢一个时间讲下啲睇过嘅戏啊、剧集啊等等，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拜访经民联成员，解释施政理念。他会后话，感谢出席人士畅所欲言，讲出睇法，可以帮助他撰写政纲，亦都好高兴他提出施政的三个方向，对方都一致同意同支持。他又话，如果可以将一些程序拆墙松绑，与时并进，结果可以更快体现，令市民有获得感，凝聚社会民心，支持政府工作。被問到資深傳媒人歐嘉倫被捕會不會擔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以及上台之後會不會加緊推出針對傳媒或者網上言論的法例，李家超說，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基本法已經清晰保障，基本法所提及的自由和權利都符合國際公約，大家只需要依照法律框架，有充分的自由空間。他又說，由於自己已經離開政府，涉及案件細節他不評論。宣布参选特首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日安排多场的活动争取选委支持。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在会面之后说，会以经民联的名义支持李家超参加新一届的特首选举，期望他带领香港重新出发。卢伟国说，今朝早同李家超的见面虽然时间短，但有实质的沟通，了解到他在很多范畴都有看法。卢伟国形容李家超有心有力，作风务实贴地，他的团队很快会让外界知悉施政理念。 上海市政府表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规定，按照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全市实施分区分类差异防控。如果7日内有阳性患者的小区、单位和场所等，将实施7日封闭管理和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居民需要足不出户。管控区居民将会实施7日居家健康监测，不离开小区，亦都严禁聚集。每日每户分时段同分区到指定区域领取配送物资。至于防范区的居民，将会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原则上可以在街镇范围内活动，但要避免到封控同管控区。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鸿辉话：当前上海的疫情防控正系处于最紧要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会继续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疫情分析研判，将疫情对群众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俄军发射导弹攻击第涅伯罗地区，完全摧毁一座的机场。總統澤連斯基指責俄羅斯怯懦，不敢承認幾十年來對烏克蘭的政策錯誤。澤連斯基的顧問波多利亞克表明，烏克蘭已經準備好和俄羅斯進行大規模戰鬥，又說在雙方領導人會面之前，烏克蘭必須擊敗莫斯科軍隊，以獲得更多的談判力量。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一名新的乌克兰战争指挥官，外界估计俄军将会重整力量，在包括顿巴斯地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将会在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呼吁结束冲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和星期四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8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57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1点，跌32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59蚊，跌10.6；盈富基金21.5毫，六跌5.4；美团149.6，跌6.9；阿里巴巴100.2，跌3.6；中国海洋石油11.28，跌3.8；恒生中国企业73.54，跌2.44；比亚迪股份224蚊，跌14.4；快手66.7，跌3.55；李宁57.5，跌2.95；京东集团221.6，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24.91，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1，人民幣6.32，英鎊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6,793点，跌192点，港金報18,180蚊，升140蚊。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944.47美元，賣出1,944.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3-4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上址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 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方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喺呢度就要讲下嘅，就系啱啱过去嗰个星期，我睇咗啲乜嘢电影，又或者个电视剧。 冇错， 大佬先， 大佬嚟先， 我先啦。OK， 好。咁咧就我呢排睇紧韩剧啦，咁啊有一个咧喺某一个串流平台有得播嘅，叫做系咩？ 系 啊， 啊，你上次介绍嗰个写 哦，嗰个睇完啦，讲咗添啦，嗰个 讲咗啦。 不过后来嗰一集半集，即系佢又唔知十二集定咩噶嘛，定九集，我唔记得啦。总之，我睇最尾嗰集系觉得已经去到冇嘢好讲啦，系、 嗯、 啊。所以头先我咪后咧都同两位拍档倾话，其实有阵时咧系咪因为一定要拖咁长，所以就 十集八集其实唔算长，我觉得可以精啲啊吓。 会唔会专登因为要播两个礼拜啊？即系嗰啲啊， 因为佢每一个礼拜上架噶嘛，即系一路即系引住你睇， 有新嘅集数咁样噶嘛。 系啦，咁、纯粹就系讲喺嗰度写来相亲咧，就去到最尾就好似。即系平淡咗少少，不过算啦、整体成套都几好睇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嗰啲浪漫位啊， 知道， 都几好睇嘅剧情。咁、我今日礼拜睇咗另一套韩剧，叫做《不是机器人》哦，咁样样， 哦， 不是机器人，佢有个哦字， 嗯，系不是机器人，哦。 是边个边个通啊？ 咩边个通？ 即系边个？ 不是机器人 哦。 咁你问古文老师啦。 系边个 啊？系啊，我想知啊。 咁其实都系一个爱情故事，但系佢又加咗 有冇动作噶呢个爱情片？ 诶，冇嘅，冇嘅，完全系一啲爱情小品。 咁你可以， 你可以走咗。Fast forward，fast forward 啊。咁但系咧，佢将佢套咗一个少少叫做科学嘅包装里边啦。因为咧就系话嗱，首先男女主角啦 ，OK。爱情故事梗系男女主角啦，个男仔咧就系患咗一个先天性同人类有敏感嘅，即系佢唔可以 敏感人类， 敏感人，即系佢唔可以同你握手。 但系佢人嚟嘅， 好得意， 佢人嚟嘅，佢一个好有钱、好有钱、好有钱嘅人，啲钱使唔晒嘅，佢一个人住喺一个大嘅好似古堡式嘅屋里边，好似标啲人哋 Beast 嗰个咁嘅，好靓仔嘅，但系咧佢唔可以掂到任何人，因为佢一掂人类咧，佢即刻嗰啲 敏感啊。 全身起曬啲好似敏感嘅，但係係好犀利嘅。 打俾 Doctor Johnny 咪得咯。 同埋係會死嘅。 哦，會死添。 會死嘅，即係如果佢櫃桶咧，佢叫三支棒嘅佢花名，因為佢櫃桶有三支嗰啲針筒咧，即刻要自己同自己打一針，如果唔係佢就會死 嘅， 唔使唔可以掂人。但係佢一個大集團嘅總老闆，每次佢一翻工咧。会响警钟嘅成座大厦，因为全部人要匿翻埋，佢唔可以见到掂到任何人嘅，嗱，即系咁啦， 明白？ 好啦， 咁前设， 前设，另外有一个咧就系为咗即系好穷啦，个女仔好穷啦，咁佢就为咗一样嘢咧去做排队党啊，帮人买飞啊，买一啲叫做大波鞋啊、玩具啊咁样样， 系 咁佢哋地嘅个女仔就 好地嘅，系要做呢啲咁嘅工作嘅。咁佢第一次见咧就系佢买咗一盒。 嗰啲限量玩具，因為佢哋喺網上，佢唔識大家嘅，網上訂，咁佢就拎去俾佢嘅時候，點知俾個細路仔噗聲個雪糕嗨咗下，咁啊污糟咗，但佢唔知道，咁佢交俾呢個有錢佬咧坐喺車度，攞嚟啦咁樣，咁就鬧佢，你呃我，明明污糟咗，個女仔話冇，咁於是就即係大家叫做交互啊，即係第一個接觸係嗌咗交嘅，有摩擦嘅。好啦，咁而家點解加咗個科學嘅包裝咧？就係呢個女仔有個。博士，好似你咁样一个博士，医学博士，发明咗一个好靓嘅女机械人。呢个博士咧系佢嘅前男友，佢仲系好挂住佢嘅，所以呢个女机械人个样咧，系同佢一模一样，同佢一模一样嘅。好啦，咁头先讲个好有钱嗰个男仔咧，就系一个大集团，佢想发展一啲新嘅嘢。就想买呢个女机械人，点知呢个女机械人用好大嚿钱啊，当然，但呢个女机械人咧喺交俾佢之前咧，俾啲水入咗去坏咗，咁点算咧？听日交唔到货，于是呢个科学家谂啊，我用我女朋友个样做噶嘛，我就叫我女朋友扮系机械人，拱佢呢个有钱佬屋企 serve 住先，我整好之后咪 佢敏感噶嘛， 系啊，唔可以握手啊， 我整好之后咪换翻咯，一日啫嘛，佢谂住整 一日 啫，系啦，咁于是就将挨个女朋友嚟啦，即系前女友啦，就将佢整到成个机械人咁样，喺个即系。身上面镶啲钢片啊，咁哐哐哐咁样，谂到呃到啦咁样。 我帮手上先， 好啦， 我都想。 咁就将呢个女朋友搵个盒，成个咁样运咗喺呢度， 寄咗去。 系啦，咁当然咧，呢个女仔嗱，一去到咧，嗰个男仔就试佢啲 I Q 啦，问又 净系试 I Q 咋？ 要分析一啲乜乜乜乜嗱，而家又咁样问一扎问题，咁我唔细表啦。即系总之咧，个剧情就系。会唔会俾佢拆穿呢第一，第二就系、是、 会唔会爱上佢呢一定会啦。 系啦，慢慢两个人本来得一日嘅啫嘛， 生情愫。 点知咧佢订咗啲零件嚟到嘅时候咧，寄错咗喺非洲。 哇！ 于是由一日变咗一个礼拜。哎呀，死啦，唔得啊！一日唔得啊，你要住咗一个礼拜啊。咁佢呢个所谓机械人咧，从嗰个有钱仔咧，慢慢就由憎大家咧，到变成诶。系啦，咁呢个就感情位啦。 诶，咁但系佢唔会咩咁样敏感佢咩？佢系人真人 呢个就呢个就好奇怪啦， 系好犯。 佢又访问咗个医生啦，因为佢有同佢掂到嘅， 系啊， 但系就话原来咧， 试佢啊嘛，因为 你慢慢对有一个人， 你应该用个掂字， 应该用咩啊？ 触摸。 佢里面讲到就系话，原来咧世界上都有呢啲咁嘅叫人类敏感症嘅。但系当有一日你揾到个可以靠嘅人咧，慢慢你就会因为嗰个人咧而慢慢系好翻嘅。 即系个致敏源， 系揾到啦， 揾到个你爱嘅人， 浪漫爱情片，好唔好睇啊？你推唔推介？ 我睇咗三四集可以嘅，但系慢慢 佢睇晒 剧睇晒咯， 个 剧情系去到中段有啲缓慢， 又系咁啊， 有啲缓慢。 系咧，韩剧都有。 因 为 佢 其 实好多集， 其实佢宁愿譬如话四集完咯， 系 啦， 咁又唔得啊， 唔系即系咁讲啊， 佢成 十六集要铺排， 哇，太多啊， 系啦，咁所以我后尾跳嚟睇啦，我由第十四集开始再睇， 你跳嚟睇 晒中间嗰啲嘢啦， 即系你一路睇一路跳咁样睇啊， 都可以咁讲，阿博士开始你无聊啦，咁我觉得如果比分嘅话八十啦，但系就 哇都唔错啊。 但系就你要预多啲时间，因为成十六集，每集一个钟，咁其实都需要花一段时间。 不过呢个题材我觉得几得意啊， 都得意啊， 系啊， 佢永远啲桥都系好嘅， 系啊， 但 系 问题系即系究竟佢究竟点样去将佢拉长啊、缩短啊？咁呢个就一个问题咯。 好， 咁啊到我啦，我要介绍嘅咧就我今日咧都系谂住系纠结嘅，因为咧就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咧，我就睇咗有一套啱啱上咗去串流平台嘅两个字嘅一套戏，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咧而家都仍然系在熱影之中，所以咧就無謂太早去講呢一套戲俾我嘅感受。月老 哦， 係啦，咁啊大家睇咗先啦，係啦，咁既然佢宣傳緊或者佢做緊嘅話咧，我覺得我不宜喺呢度有太多嘅。 但 係居民 好似口碑幾好啊嘛？ 就係因為咁啊，問題就係出現喺大家嘅睇法就會唔同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等我再遲少少先至講。咁我而家反而就會想同大家講翻一套咧，就係竟然咧就係阿馬小強都有睇過嘅。 哇！點解竟然嘅？ 因為有好多佢，你唔發覺佢嘅 choice 好奇怪。 我都覺得我 choice 好奇怪。 你真係好奇怪，怪到一個點 咧？ 係真係 亮點添， 聽都未聽過㗎。係 啊， 即係啲你睇嘅嘢。咁就係呢一套嘅話咧，你都有睇過。第一套咧就 好睇啊， 好好睇嘅。咁就係好舊嘅一套叫做即係愛情片啦，愛情嘅劇情片啦，改編住嘅就係美國嘅一本非常之出名嘅小説，叫做《麥迪遜之橋》。 好睇，好睇。 兩大影星梅麗絲、史翠寶，再加埋嘅就係奇連伊士活。 哇，正啊！ 正係呢兩個名嘅打出嚟，已經係鏗鏘有聲。 我想問，係咪另外一套叫《On Golden Pond》啊？ 呢個金池塘 係咪都係另外一套類似？ 嗰個 Jane Fonda 同埋佢爸爸 係啊， 係啦，嗰套又係好 好 睇嘅， 嗰套又係好睇。 係啦，咁跟住咧就講緊呢個就古仔咧，其實一開頭我係有一個賭罪犯嘅， 冇錯， 就係咧阿梅麗絲史翠寶所飾演嘅就阿梅姨啦，係嘛？咁咧就係佢做媽媽，媽媽咧就死咗啦。咁而且喺佢嘅遺書裏面嘅話咧，竟然話要將佢自己嘅骨灰去撒去呢個麥迪遜之橋。咁就係剩翻嘅佢兩個仔啦，同埋個女啦，兩個啦，覺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灰要撒去那里呢？当在找他的妈妈的遗物的时候，竟然就是先识穿了一件他根本由头到尾全家人都不知道的，就是妈妈和一位的摄影师的偷情的事件。 出轨啊。 没错，一件出轨的事件就写了在他的日记里面的。 哇，挺震撼。 其实是很震撼的那一下。 即如果我的仔女，哇，原来系妈咪咁样样， 原来你系一个 系啦，点解会咁做咧？因为呢个妈咪喺佢哋心目中，佢哋系一个好完美嘅 family 嚟嘅。 冇错，咁啊事完咧，就系其实咧呢一件嘅偷情事件嘅话，即系发生喺四日里面啫，系咪好浪漫咧？ 好浪漫， 因为每一年咧呢一家人嘅话，佢哋都会去参加一个咧，就系带嗰啲自己屋企养嘅牛仔去参加比赛嘅咩？你记唔记得？ 记得。 咁啊就系寂寞嘅妈妈就留咗喺屋企咯。 系啦，佢住喺一个荒郊嗰度嘅。 冇错啦。就遇上了一个浪迹天涯的，我已经写好了这个的影评，就是国内自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就是奇连伊士活，他要去影这条麦迪逊之桥，但是他迷路，就咁啱咧，就去咗佢屋企。咁跟住咧，就阿梅姨就話：，既然係咁嘅話，我帶你去啦。 係，咁跟住佢左右轉右。 係啊，跟住轉左右轉右咁樣講嚟講去，根本佢就唔知喺邊。咁跟住佢就帶佢去，帶咗佢去嘅話，跟住咧就夜晚黑邀請佢去佢屋企嗰度食晚飯。 哎呀！ 點不知嘅就係咧，兩個咧竟然係喺呢一個咁嘅邀請當中嘅話咧，墮入愛河，不能自拔啊！ 擦出愛火花。 冇錯，阿奇哥仲想阿梅姨同佢一齊去私奔添。咁跟住咧就阿梅姨嘅話咧，就因為一邊雙就有美好的家庭，好难抉择。但系两个人咧嘅相处咧喺四日里面嘅话，既激情又浪漫， 冇错。 而且亦都激发咗有好多嘢嘅，就阿梅姨其实佢根本上唔想过呢一啲咁样嘅生活嘅。 佢唔中意住乡下， 佢唔中意住乡下，佢系来自意大利嘅。佢觉得佢以前咧系一个 free spirit， 但系咧就系要嫁咗呢度之后，个自由嘅，希望可以嘅就系 自由人， 系啦，个自由人嚟嘅。点不知咧就系嚟到呢一度之后，佢嫁咗一个咁嘅老公，又生咗仔又生咗女嘅，佢觉得佢应该要为爱或者要为咗个仔个家庭而牺牲，但系当佢面对咗呢一个咁样嘅摄影师， 佢先知道自己追求啲乜嘢， 冇错， 先知道自己最中意乜嘢。 虽然奇连伊士活，我哋大家都有啲意见嘅，即系我哋觉得嘅就系佢扮呢一个国家地理杂志嘅摄影师，即系好，即系好似好有型，好风流倜傥。我哋觉得系咪会唔会即系年纪大？ 但 系 你 有呢个睇法啦， 我觉得 over 咗。 但系奇连伊士活咧，睇翻佢以前做毒侠，佢真系好型， 佢好有型噶。 我觉得佢做毒侠都可以，但系如果你做一个摄影师咧，就应该系阿发哥嗰种， 系啦， 型啊，浪漫啊， 冇错。 有时我觉得佢略嫌佢少少咸湿啫。即係呢個我個人嘅睇法， 我唔覺，我反而覺得佢因為佢喺裡面嘅話，覺得佢好君子。 你意思係咪其實佢老態得滯啊？即係佢 喺呢一套戲裡面，佢爭啲係啦咁樣咯。 即係你諗一個自由攝影師，你諗下個形象應該係點？ 但係佢 OK 嘅，我覺得佢襯阿梅姨，因為梅姨嗰陣時候都仲叫做係後生嘅。咁就喺呢四日裡面發生啲乜嘢事咧？非常之浪漫啦！再加上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佢亦都為咗阿梅姨要逗留咗多兩日嘅，就係俾你去抉擇，你跟唔跟我走？到最後尾嘅時候，佢跟唔跟佢走咧？ 叮叮叮叮， 係啦，呢一個就等大家可以睇下，我就唔劇透啦。另外一条线嘅就会系讲佢哋嘅一对佢个仔同埋佢个女啦，睇个妈妈嘅日记嘅时候，其实都喺度面对紧佢人生嘅一啲抉择嘅，仲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啦， 个仔同埋个女分别喺婚姻上面 都面 对都有啲嘢嘅，系啊，佢哋两个其实第一次接触原来妈咪出轨系好震惊嘅，但 系 一路 study 落去，即系嗰啲资料啊， 佢开始了解其实妈妈点解会咁，甚至乎嘅就系佢为咗阿摄影师为咗妈妈出咗有一本书。就叫做 Four Days， 哇，好正， 四日， 好浪漫， 系冇广 东 啊？你 系 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嗰条桥咧，佢点解要去影咧？嗰条桥系好特别嘅。 嗯， 我记得佢另一个译名咧叫廊桥啊。 廊桥 系啊，即系佢成个 corridor 咁样，佢佢嗰条桥点 样廊桥啊？ 好似个走廊。 所以 个桥 嘅话系好似个走廊咁样，佢冇上盖噶嘛。但系佢呢一条桥嘅话就唯一一条有上盖嘅桥， 系 隧道咁样嘅。 特登就去影相。 系啊，所以我就系非常之推荐呢一套电影。 好， 到你。 好，我跟住呢套电影呢就係、是、因为呢上星期呢就收到知道我哋嘅独臂刀王啊王宇先生就过 世。世世。 係啦咁我就重温一下嗰啲电影啦，因为我真係独 臂刀好睇到不得了。 我未睇过，因为已经係讲几十年前嘅戏，我就想睇下呢位即係。 好多年前啦， 王宇先生有啲咩作品啦。就俾我发现佢喺2013年呢有一套真係佢嘅遗作。 嗯。 同埋嗰、那個導演咧係我一個幾中意嘅導演， 嗯、 就叫做鐘孟宏。 呢、 這個係台灣地區一個幾新派嘅導演，同埋呢個導演咧，原來佢自己又身兼編劇同埋攝影。 佢 係 咪瀑布嘅導演啊？ 係啊。哦瀑布同埋嗰套叫做《陽光普照》，都係佢。咁佢。都是他拍的，他如果拍的时候呢他就叫做中岛长雄、 嗯、 所以呢他那些电影呢很有画面很有质感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嗯、这一套我看的一套呢就叫做失魂、 嗯、 失落的失魂魄的魂然后呢就是讲、王宇是一个爸爸老年他那时候七十几八十岁了、 嗯、 他的仔就是张孝全、嗯、一个即是男神两父子之间的一个故事、 嗯、 而张孝全是一个在台北又做一个叫做刺身的厨师是辣汤鱼的、 嗯、 一来呢个汤正条鱼呢个鱼头在画面上揈下揈下即是个画面啊啲血红呢已经是很有画面感的了他、 嗯、 利用很多动物的例如他们回去他乡下家里见到有些飞蛾啦哗哗哗哗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即是我觉得个导演呢很懂利用一些画面去表达他的故事的、嗯、故事呢其实都几曲折迷离的就讲啊，张孝全好似有啲精神上嘅病， 嗯， 于是就翻翻去乡下，就系一个山区。王宇就喺个山区嗰度种兰花嘅，即系好荒芜嘅。佢哋自己咧整咗条单轨车上个山顶嘅，总之系冇人到噶啦。咁然后就发觉哇，好多事情发生， 嗯、 而呢个爸爸为咗爱锡呢个仔，佢、 嗯、 竟然间做咗一件好破格嘅事。 嗯， 咁呢套咧，我推介大家去睇嘅、 嗯， 因为我觉得呢个导演佢如果讲父子情啊、母女情咧，我觉得佢真系写得几好嘅。同埋讲紧系呢套系2013年嘅十几年前，咁佢嘅画面嘅结构啊、美学，我觉得好成熟嘅、 嗯， 因为你谂下成个山区都系绿色嘅。 嗯 如果你想想有凶案發生啪一堆血出來、 嗯、 即是那個對比是幾大呢、嗯、是幾吸引人還有原來我第一次這樣去靜心欣賞王宇的演技呢原來他這個他真的懂演戲演得很好、 嗯、 他有一句說話我覺得挺感觸的、 嗯、 他就是2013年他得到一個影帝的獎就是當地地區的影帝獎就不是一些大獎來的而他那時候已經是中風了、 嗯、 第一次中風跟住他自己 很悲哀就說、欸、中風我有份中獎我沒有份、 嗯 啊、然後在2019年他真的拿了個那些終身成就獎但當然是他已經是病得很緊要還有、啊、他的女兒呢就覺得他爸爸都不想被人看到他現在的老態的病態就兩姊妹一起上台代他拿獎的、 嗯、 那我自己覺得呢是真的值得 去看的、 嗯、 包括演員和導演、嗯、 好多謝推介回來我們會有熟女關注組跟大家講一下 扮靚和自我的保養 記得要聽啦 反反覆覆共你既遠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作美感，曾在夜 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今日报复式报复式浪漫，睇你十二点钟。嗱，其实咧，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冇 free lunch 嘅。如果你个人咧精精神神啊，健康康，其实真系每一日咧都要做翻一啲嘢咧，去譬如我唔识啦，嗰啲咩保湿啊，又或者咩清理面部诸如此类，我系信嘅。但有时咧，嗱，我唔代表你啊，我成日觉得男仔有呢方面咧，即系比较粗疏或者比较懒啲嗬，即系吓日日要用磨砂膏搽个鼻尖咁样，即系未必会愿意用呢花呢个时间。我唔知阿馬小華會唔會， 我淨係用啲洗面嘢洗面嘅啫。不過咧，我都俾人話過嘅，佢話我唔應該就咩，即係搽落隻手，原來捽落塊面，佢就叫我應該 擦只腳啊， 喺隻手嗰度搓即係 打圈先， 係先洗。咁我其實我都覺得懶嘅，自己係懶 嘅，係咪啊？你 係懶，我都係懶，係啊，冇辦法，因為太 靚仔啦。 嗯，冇错， 你 都 系 嚟，都系洗蚀自己啊！ 冇错，系啊，你咁靓仔再洗咧，啲女仔好惨噶。 咪就 系 咯，唔好啦。 咦，你哋好衰噶。 系啊，你行过就晕低几件，咁就唔好啦。 但系你去到而家咧，唔得噶啦，普通要搵鲍鱼擦一擦。 系啊， 嗰啲厕所擦咧。 系啊， 捽嗰啲 擦。 系啊，嗰啲好正噶。 系啊，你试过啊？ 系啊，再染啲嗰啲沙粉。 唔系，我想饮，饮华沙比，诶，咁啊要听啊，你哋熟女关注 组 啦， 冇错，大家点保养？ 好，先系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莫斯科军队要获得更多嘅谈判力量。美国官员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一名新嘅乌克兰战争指挥官，外界估计俄军将会重整力量，喺包括顿巴斯地区在内嘅乌克兰东部同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奥地利总理内克默将会喺莫斯科同普京会面，呼吁结束冲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8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同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6点，跌525点，总成交金额6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0点，跌328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58.8跌10.8，盈富基金21.54系跌5.6，美团149.5跌7蚊，阿里巴巴100.2跌3.6，中国海洋石油11.2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3.68跌2.3，比亚迪股份224.2跌14.2，快手66.65跌3.6，李宁57.95跌2.5，京东集团221蚊跌1.4。

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自我保养。自我保养啊，最紧要就系呢一样嘢吓，送你关注组咧今日要讲嘅题目嘅四个大字，自我保养啊，点样先可以由头开始做起咧？除咗我有我莎拉姐之外嘅话，仲有我嘅好妹妹悠悠。 Hello, darling， 你好啊 ，I miss you too。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当然我哋都要讲下嘅就系话咧，喺潮流方面啦，又或者就喺屋企嗰度咧，我哋真系要好做好多功课，先至能够咧令到我哋咧成日都咁用光。换法嘅系咪啊？ 冇错啊，唔可以懒啊！君如姐都话咧，世界上只有丑丑咩？只有 懒女人，没有丑嘅女人啊嘛！ 系啦，所以唔可以懒啊！我哋 冇错，唔单止系佢讲嘅，好多人都有咁样讲过嘅吓。好啦，先当然咧要讲一讲嘅就系话咧，喺而家呢一段时间咧，你知啦，有消费券啊嘛，所以我谂大家都好紧张，要出嚟买啲保养品。系啊，可以顶一顶啊！咁啊，就可以买啲嘢翻嚟嘅话咧，令到自己开心一下。买翻件靓衫啊，或者整翻个靓头啊，咁样嘅。你啊，有冇买啲咩嘢噶嘛？呢一排 未试 啲咩新嘢啊？仲未出街？你已经困咗自己有半年噶 啦， 走快啦，你好啦。 就打完第二针14日，我就可以出去啦，差唔多。 咁你都乖嘅，都应该系咁 嘅。 冇错，冇错。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啦，就系、是、话其实喺今年咧，每一年啊吓，春天啊、夏天啊咁样，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唔同嘅潮流嘅。嗱，先讲讲嘅就系，譬如可能个头先啦。 系啦， 因为呢一排你赞我， 整咗个靓头咯，去发型师嗰度，仲发型师过咗几招俾你，快啲同我哋啲听众分享一下今年兴啲乜先。 冇错，咁因为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所以我都系即刻咧访问咗咧我嗰个嘅发型师嘅，咁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今年咧喺头发方面咧，会唔会系有啲嘅颜色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系啦，你有冇话即系去漂染啊，或者系整啲唔同嘅 color 喺自己个头度咁样噶，悠悠？ 有喎、啊，我想整粉紅色，唔知道今年會唔會興啊？ 哦，粉紅色過咗啦， 太激啊！ 太激，但係過咗啦，係啊。嗱，我問咗我嗰、那個誒髮型師咧，佢就話喺今年嚟講嘅話咧，流行嘅 color 咧係一種叫做灰綠色。 哦，灰灰綠綠 嘅顏色， 亞麻灰咁樣嗰啲啊， 係啦，嗱，舊年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嘅，就係嗰啲綠色嘅又好，或者唔同嘅顏色都好嘅話咧，係會比較偏 ash 嘅，即係講緊係灰色嘅。但係喺今年嚟講嘅話咧，嗱，講緊個綠色唔係菜綠色喎，嚇，係啦，唔係搞到自己青 BB 咁嗰啲，唔係喎， 又諗起街市菜， 係啦，係深綠色，深綠色咧，你可以幻想一下個情況會係點咧？喺嘅黑色嘅底裡面，但係你喺日光下照住嘅咧，就会有一啲嘅深绿色咧，轻轻咁样，类似系咁样啦，类似系咁嘅鸭屎绿咁样嘅色咧，就会渗出嚟嘅。但系系有呢个金属感嘅，金属感啊，即是话唔再系一啲嘅就系灰色底噶啦，咁咧就系会系另新嘅。咁其实就会冇错。咁呢一个咁嘅颜色嘅话咧，就系湿透得嚟嘅话咧，又有一啲嘅颜色可以俾你见到咧，所以系非常之适合。如果你话要翻工嘅朋友嘅话咧，都唔会太过夸张嘅。 系啊，唔会太过夸张，又冚到白头发咧。 啱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一样嘢好紧要啦嘛。呢一个颜色。就是今年大熱的顏色嚟嘅，另外仲有人問過佢啦，我就話如果我除咗個個顏色之外嘅話，當然我需要有一個適合自己嘅髮型啦。係啦，今年又會唔會有啲咩嘅潮流啊咁樣啦？哇！佢真係答我答得非常精勁。係 點啊？ 佢話呢一個就係一個剪頭髮嘅一個理髮師同埋一個髮型師嘅分別啦。你知唔知有咩分別咧？ 点啊！ 理发师就系帮你剪头发嘅啫， 系， 但系发型师系帮你设计你个头发嘅。 O K， 系啦，咁佢就话如果系设计嘅发型师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唔会因应住你嘅面型啊。佢话冇面型系会即系剪得唔好睇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就要睇下你嗰件衫或者你系咪一个有打扮嘅人。如果你系有打扮嘅人嘅话，我就要睇下你自己个 style 系属于边一种啦。嗱，试想象嘅就系如果你系一个好 casual 嘅人。但我帮你咧就剪咗一个好时代尖端嘅头， 系 咪就会出现咗一个就系话你个观音头，但系有扫把脚嘅感觉，所以其实 卖餸 冇错。系啊，咁人哋就会俾多啲嘢你啦。 好潮啊你， 系啊，就唔好睇嘅。所以佢就话，其实个发型系要衬你着嘅衫，同埋你嘅人嘅性格，以及咧就系你究竟咧系边一种嘅 style 咧，似乎系咁样去设计一个适合你嘅发型咧，系会比较好得过话今年我兴90年代或者我今年兴铲青，你夹硬嚟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你都系会失败嘅。 你觉得好靓？ 赞唔赞成啊？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啊！ 系啊，你叫强强留长头发睇下靓唔靓？ 佢喺我对面咋？ 系衬衫嘅人咯，我觉得会几靓嘅。 我都会 OK 嘅，系啊，因为见唔到佢个样啊嘛， 系 咪会好靓咯？系咪？ 大佢精致啊！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就我觉得佢讲到一个嘅重点啦，就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真系要衬衫嘅。既然我要衬衫嘅话咧，就要睇下今年嘅春天同埋夏天嘅话，我哋又会适合一啲乜嘢类型嘅衫咯噃。 系啊， 咁就要交俾你啦，妹。 好啊，嗱我。講下咧啲顏色先啦，分類下啲顏色啦。第一個顏色咧，我哋講咗淺藍色 ，baby blue，baby blue， 咁咧好 sweet 嗰啲感覺咧。嗱，襯白色咧就一定冇錯噶啦，春天夏天咧唔好咁深沉。系啊， 系咪好糖果咁咯？我觉得 系啊，好 sweet sweet 咁样咯，衬啡色又有性格，我觉得都 OK 嘅。 系 咁，春天夏天要浅色啲啊，或者 sharp 啲嘅色咧，我觉得就 个人精神啲嘅， 衬翻啲灿烂嘅阳光 同埋。 Mr. Sun Sun OK 咁、第二样咧就系 romantic purple color 啦， 啊哈， 好浪漫嘅紫色。你中唔中意紫色啊？ 非常中意， 我好中意，但系有时着衫咧又未必咁易carry 到嘅紫色， 因为我个面色咧，我个面色系会比较系黑少少嘅，所以我就、我有时我真系要拣嘅。若果唔系嘅话咧，系变咗好似一条茄咁咯， 茄子啊，好味啊！咁皮肤白嘅人都会衬得好睇啲， 系啊，皮肤白就着乜都得啦。 第三種顏色就係粉紅色啦，藕粉色嘅啫，九成九嗰啲女仔都好冧粉紅噶啦。個女仔你中意咩色啊？我中意粉紅色嗰啲好文嗰啲咧，女仔。但係男人都係十個十個都中意粉紅噶啦，唔中意啡色咩？ 我講嘢俾你聽啊！今日咧，馬小強著件粉紅色，好難睇， 好難睇。我講緊女仔，我係講緊女仔。 佢真係藕粉紅喎，又唔係講緊話係 baby pink 嗰只喎。 佢真系走喺呢个潮流嘅尖端， 系啊，但佢个头唔衬咧， 系都要留翻长染埋呢个嘅深绿色系嘛？ 冇错啦， 深绿色， 即系你讲紧话今年咧系兴三种嘅颜色，大家可以留意嘅大热嘅颜色嘅就系有呢一个嘅蓝色啦，有呢一个嘅就系浅紫色啦，同埋咧就有呢一个嘅粉红色， 粉红色， 嗯，藕粉红吓， 藕粉红色 啊吓。好啦，咁我哋要着衫嘅话，我哋应该除咗话颜色之外嘅话咧，都要啱自己个身形先得嘅噃。 系啊，咁 pattern 啦，今年兴嘅 pattern 就系条子啦、直间或者横间啦。咁睇翻身材啦，咁唔通阿强强肚腩仔吓、小肚腩咁样着个？ 佢仲小肚腩，佢生得噶啦。 我要俾阿面， 佢个石英 要俾阿面啊！强强 咗好多年噶啦， 佢好多 fans 噶嘛。 我知 系咯，咁佢冇理由着横间咧个肚腩噶嘛，着直间就拉翻个肚腩直啲，有个错觉咧。 我真系冇见过佢着横间喎，话是话 系嘛？ 系啊，佢就着啲 bling bling 喺个肚度啫。 所以佢就知道呢个着衫嘅技巧咯。强强其实有料噶， 哦，即系其实佢可以再丑样啲嘅。而家已经好咗啲，系咪咁嘅意思？ 嗱，我冇讲， 佢又呕， 系啦，有条子啦， 哦，条子， 条子，今年兴条子啊，同埋咧兴咧有啲同色系，但系唔同质料嘅嘢拼翻上身， 例如咧， 譬如你丝质啦，棉质啦，或者牛仔布啊，或者 bling bling 闪闪亮嗰啲，今年都兴嗰啲，可以咧将譬如可能你着牛仔裤啦，白色牛仔裤，咁可以着件丝质嘅 lace， 丝质嘅 lace 嘅背心啦，之后着件麻质或者棉质嘅外套啦，同一色系，全部都系白色或者全部都系粉蓝色咁样，唔同嘅材料衬上衫啦， 实唔会惊撞啦。 诶，唔同质料衬上去白色都型噶，都型噶，系啊， 嗯。即系今年你可以 闪灵 咯，闪灵灵 系啊，闪灵灵今年都好兴 啊。 咁但系你睇，譬如 你讲嘅闪灵灵系 bling bling 啊 ，bling bling 啊，系啊 ，bling bling 好易出事噶，唔系嘅咩？ 譬如你去饮就唔会出事啦，但系平时你去买餸嘅就未必。 系啊，真系残到眼都盲埋。 你可以拎啲手袋啊，或者腰带 ，accessory bling bling 系啦 ，bling bling 咁样就低调啲咁样潮咯。 嗯， 冇错，同埋都兴复古风啊，今年 系。复古去到乜嘢吓？乜嘢朝代啊？你讲紧系 六十年代嗰啲，即系譬如你长流苏嗰啲剪烂晒嗰啲苏苏咧，好似民族风嗰啲服饰噶，今年都兴，冇错。仲有一样嘢就系低腰迷你裙同埋裤啦，哇！男人听到 即刻兩眼冰冰 嚇， 迷你裙 低腰迷你裙 ，OK， 興翻低腰，因為高腰興咗幾年啊嘛，啲、設計師梗係要揾食啦，興翻啲低腰咁樣，先至焗你買翻啲新嘢啊嘛。你以前啲低腰可能抌曬，依家又興又要買過啦。 嗯哼， 冇錯啦。 幾短啊？啲迷你裙而家去到 最好見到個 pat pat 啦。 系 小强哥有冇流鼻血啊？ 冇啊，小强而家就系话俾佢听有几短啊，咁得噶，一揽到啦嘅意思，即系你嘅手揽嘢一揽到，咁就真系最 perfect 咯，佢觉得。 冇错，但系如果好似我哋两个细细粒咧，如果再低腰咧，咁就影到直到好似好短，咁唯一解决方法 吓点算？ 高踭鞋啊！ 哦，拉翻长只脚。四寸高踭鞋， 成个 model 咁啊，即刻变咗。 O K， 哦，即系低腰嘅牛诶呢、這个迷你裙，就再衬翻一条或者牛仔裤吓、低腰嘅。 系、如果有腹肌可以露下个肚少少罅出嚟添。 哇，即系其实上边就即系上身就可能就会短少短短啲嘅 T 恤， 大咁样， 咁咪好长咯。 系啊， 系啊，条腰咪好长， 冇错， 未必系见 腰长脚短到四方 系嘛？系啊， 高踭鞋解决晒所有问题 ，OK？ 明白晒，好啦，咁当然啦，每一次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唔系净系斋听嘅，我哋有啲嘢要大家搞一下嘅。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都知道咧就系阿 Yoyo 咧又教我哋咧有一个咧非常之好嘅就喺屋企都会整到嘅一个面膜，系咪啊？ 系啦，系啦，阿丽罗何博士话想做翻啲有光彩啊、滋润啲嗰啲面膜，一阵间就同佢分享。 是不是阿黎罗何博士都可以噏上块面嗰度嘅话，就冇咁泥。 攞啲泥敷上块面。 系啦，咁除此之外嘅话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喺最近啊自己喺屋企咧都乖乖地做咗有一啲嘅就自我保养嗰啲功课，因为每一日都做咧，我真系发觉咧就系、好明显啊。块面，你都觉得啊？ 啊、 我真係好覺咯，我大約去做咗兩個禮拜到啦。究竟我做咗啲咩嘢嘅話，一陣翻嚟話俾你知啊嚇！ 耶、 大家聽緊嘅就係我哋嘅淑女關注組，轉頭翻嚟嘅話，仲有李麗瑤再加埋有悠悠。如果應該不會愛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從無神感到極震撼，這次卻多麼想你與我走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倒乐愿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手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尽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ead stop the top 每晚你会知埋你极大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何翻滚何颠覆互全知觉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再翻嚟咧，我哋下半部分嘅淑女关注组啦，咁继续同阿 Yoyo 要倾一倾啦。头先咧，我哋已经预告过嘅就系今日咧，你要教大家做一个 DIY 嘅面膜嘅话，系咪 Baby？ 系啊 ，Baby。 未呢？ 嗱，因为咧，我哋都系依家夏天咧，已经好热啦，已经开始出晒汗，咁又要戴住个口罩啦。好多朋友啊，或者我自己大仔都系啦，佢咧块面咧生咗好多嗰啲酒米啊，戴住口罩嗰啲位咧有油脂粒。咁我哋就今日预备咗一个绿豆粉嘅面膜，就帮大家消炎去痘痘。 啊哈，男女都啱用嘅。 男女都啱用嘅，熟女 gentleman 都啱用嘅。咁我材料两样嘅啫，好简单。 你越嚟越懒咯， yeah, 你知啦，就我教大家就用清水洗干净块面就算啦。 咁又唔得。 OK， 咁咪有绿豆粉啦，系咪？ 绿豆粉啦，嗱，你喺啲化妆用品公司啊，嗰啲渣渣嗰啲咧，嗰啲都有得卖噶啦，或者自己用绿豆磨粉都 OK 嘅。咁就逐少逐少加入啲牛奶啦。 嗯， 系你唔好一下 跟牛奶啊。咁我要加边啲啊？系啊，即系譬如可能讲紧系全脂奶啊，定系咩奶？ 你屋企有咩牛奶都得， 我乜乜奶都得。O K， 系啦，冇错，得日啊，唔系，系啦，牛奶啦。咁 嗰一只唔系个人都有噶吓， 冇错。咁就将佢慢慢加啲牛奶啦。 慢慢加啲牛奶， 冇错，搞成浆糊咁样敷上块面15分钟啊，可以排毒同埋美白同埋去咗啲痘印咯。 哇， 睇下唔烂啊！嗱，头先阿张张同埋阿强强佢哋话啊好麻烦，咁其实两样嘢沟埋一齐就搭落块面15分钟洗咗佢， 洗干净就已经得噶啦。 系啊， 一个礼拜要做，系先讲 一个礼拜做一次两次都 OK 嘅。 哇，咁少。哦，一个礼拜一两次。 如果你真系好严重，你咪隔日做咯。你做完睇个效果如何先。 嗯， 系啦，有时唔使太密啦，密极啲反有时好多嘢。 每日我想问啊，就有冇机会会有敏感嘅？你知好多人都好紧张噶啦。 如果真系惊敏感嘅朋友，可以揩落条颈一笪试下先。 试一试先，嗯。 系，因为每个人皮肤唔同，我都唔可以担保，所以冇错啦。 系啦， 系啦，仲有一个特别为尼罗河博士设计嘅头先。系啦，我亦都亲身试咗呢个嘅有光彩同埋有滋润嘅面膜啦，我今朝自己都做咗， 块 面做完系拧咗滑咗嘅，咁咧我屋企有牛油果啦，我切咗个牛油果，攞一汤匙嘅牛油果，系啦，材料系四样嘅， 系 牛油果一汤匙，椰子油1/3茶匙，即系少少得噶啦， 系 唔好落太多，绿茶粉1茶匙， 系。 系啦， 嗯， 跟住蜜糖1/3茶匙，唔好落太多。而阿强强，如果唔系你落太多，成扎蜜蜂嬲住你，唔好搵我到先。 嗯哼， 啲蜜糖 OK， 系 落1/3茶匙 OK 嘅啦。咁、又系将佢搅匀，佢变咗浆糊咁样，之后又系搭上块面15分钟洗。 嗯，咁就 拧咗同埋滑咗噶。今朝我先做完，冇错、 啊。好，咁有两个嘅面膜啦，我哋都会将所有啲材料啊等等嘅话咧，会摆翻上去咧，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 当然，其实讲你点 firm 块面啦， 系但系冇啊。我哋咁咪冇時間啊，係啊，唔緊要，唔緊要，係啊，唔緊要，因為你原先你話講一個，點不知你講兩個，因為你好關心尼羅河博士啊嘛，唔緊要，我哋下個禮拜會再同大家咧會繼續咧就會係講講有關於呢一方面嗰啲資訊嘅。咁但係當然啦，每一樣嘢嘅話咧都要因應每一個人，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反應啊嚇。萬一如果真係有啲咩嘅話咧，最緊要都係要睇翻醫生，同埋咧就係攞翻一啲專業嘅意見會比較好嘅。好，今日要再次多謝曬 Yoyo 嘅分享，下個禮拜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再同大家見面。而家我哋先聽聽最新嘅新聞報告。同埋咧，我哋呢一个嘅经济行情，一阵间翻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第一节新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同幼稚园最早今个月19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职员同学生需要每日快速检测，结果呈阴性先至可以翻学校。如果整体阳性比例达到5%，当局会调查系唔系需要停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将会向学校派发1000万套快速检测包，承认复课可能令个案数字有反弹，但风险可以管控。决定复课最终是以学生最大利益为依归。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话他涉嫌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带往葵涌警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不評論有關的執法個案，強調新聞和言論自由受基本法保障，根據香港國安法，在保障國家安全的時候都要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另外，宣布參選特首的李家超回應說，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基本法已經清晰保障，基本法所提及的自由和權利都符合國際公約，因此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方面有充足保障，只需要按照法律框架有充分的自由空間。他又說，由於自己已經離開政府，涉及案件細節他不評論。宣布參選特首的李家超拜访经民联成员，解释施政理念。他会面之后说，感谢出席人士畅所欲言，讲出睇法，可以帮助他撰写政纲，亦都好高兴他提出施政的三个方向，对方都一致同意和支持。他又说，如果可以将一些程序拆墙松绑，与时并进，结果可以更快体现，令市民有获得感，凝聚社会民心，支持政府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和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6点，跌535点，总成交金额6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0点，跌3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8跌10.8，盈富基金21.54跌5.6，美团149.1跌7.4，阿里巴巴99.85系跌3.95，中国海洋石油11.28跌3.8，恒生中国企业73.6跌2.38，比亚迪股份224.4跌14蚊，快手66.55跌3.7，李宁57.85跌2.6，京东集团220.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24.91，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已经平均指数报26,765点，跌220点。港金报18,19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33美元，卖出1,94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怎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38.5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好久没去旅行，好怀念河边小草那种翠绿啊！ 在屋企都可以了解绿色生活啦，例如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绿油中》。 但是大自然的感觉， 那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欢送会告别痛悲，剩余自己路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片段人歌， 咁麻烦， 鬼喺唔同嘅地方、宗教同人都会相信系存在嘅灵体咁叫嘅。相传人死咗之后冇咗个 body， 留低落嚟嘅灵魂就叫做鬼。鬼通常留在他死的地方，或者生前经常去的地方，亦都有人说附在他生前经常用的东西上面。如果鬼一直留在人间不去投胎，这些就叫做游魂野鬼。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游魂野鬼。三年前某一个夜晚，我因为做嘢做得太攰，冇留意马路上有架的士好快咁驶紧嚟，我一脚踏咗出去，然后就冇然后啦。成件事好快，我用咗一个礼拜先接受呢个事实，原来我已经 LL 咗啦。唉，我又靓仔又有事业心，咁快 LL 真係嘥到晕啦。后来听啲有经验嘅鬼讲，只要搵到有一个人做我个替身，我就可以藉住佢个肉身复活。哇，真係諗下都开心啊。所以过去呢一年我日日都喺度搵搵下搵搵替身。今晚落好大雨啊。我哋做鬼嘅最惊就系落雨，点解？因为落雨嗰啲雨水如果淋到我哋咧，就好似你哋人类俾子弹打中咁样，会好痛噶。哎呀，嗰边有个师奶上的士，哎呀，落紧雨唔好理啦，跟埋佢翻去先啦。 老公，我翻嚟啦。 睇到啦，仲见到你成身湿立立添。 系啦，真系衰到死啊！倾盆大雨啊，真系好彩我截到的士啫。我入去冲个凉先，你有冇兴趣一齐啫？鸳鸯戏水啊！ 唉，唔好讲少啦，我哋个浴缸啊崩咗一忽啊，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啊，你一个人坐都坐爆晒啦，我点塞得入啊？ 衰佬啊，成日笑我肥啊嘛，我唔理你，今晚你系知死。 睇唔出呢个师奶讲嘢都几豪放喎，做佢老公佢咁肥，唔知会唔会俾佢砸死？ 你又知 吓？你同紧我讲嘢啊？ 喂，老友，呢个得我同你啫嘛。我梗系同你讲嘢啦。 你同我讲嘢咩？你睇到我咩？冇理由噶。同埋点解你唔惊我？我系鬼嚟噶噃。 老友，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知，你咪头先个肥婆个老公咯。 听住，你真系有颜不识泰山。我就系茅山派第十八代真传弟子何伟敬师公，专门帮人捉邪捉鬼、增强运势、催旺财运，总之。讲得出的我都可以服务到你，区区一只游魂野鬼点逃得过我的法眼啊、 哦、原来你是懂这些的、 嗯、 大师、 嗯、 你的大师眼真是犀利，我真是甘拜下风。 闲话少讲，喂，你到底入嚟我家做乜鬼啊？ 唉，大师眼请原谅、嗯、我因为出面落紧好大雨，咁你既然系大师，你应该知道我哋被雨水打到会好痛，我入嚟避一避啫。 嗱，听住，与人方便我 OK 嘅，冇乜所谓。不过你唔好吓亲我屋企人啊！其实咧，佢哋唔知道我嘅真正身份嘅。 果然当真吓？点解会唔知嘅？ 喂， 佢成家人啊都系信上主噶，佢成日拉我去嗰啲教会听道理，我点可以话俾佢听？我原来是一个茅山师傅啊！如果佢一早知啦，我老婆唔会嫁俾我噶。 咁啊，阿太师，你其实有冇后悔娶咗佢呢？ 冇，呢啲叫做前世恩，今世果。话说我前世一只好细只、好细只嘅小雀仔，有一日俾只猫捉住，好彩一个啱啱行过嘅老婆婆救咗我。今世嗰老婆婆就系我老婆，而我娶佢就系要报恩。你明嘅啦，我是一只小小鸟。哦， 明啦，前世佢救咗你呢只雀仔，今世你就俾翻只雀仔佢，我明啦。 咁上下啦，喂，阿鬼大哥啊，而家出边冇雨啦，你睇，都系时候要走咯。 咁好啦，阿大师，我啊高辞啊。 OK， 爹哋，我翻嚟啦。 咦，唔高辞住 啊？ 阿大师啊！呢、這个咁骨子嘅边位啊？ 我个女啊， 系嘛？零千金嘅样都好得啊，成个靓模咁，我又想坐翻低啦，我坐翻低先。 你咁样唔啱嘅。 Daddy 啊，我乜嘢唔啱啫？ 我唔系同你讲嘢啊 ，B B。 吓，呢度就系得你同我啫噃。 讲佢听啦。点解唔讲佢听？而家有个好靓仔嘅鬼企喺佢面前，仲滴晒口水。哎呀，好个奶叉烧啊！ 冇事冇事冇事。我话俾你听啊 ，B B 女，我公司咧有个同事做错嘢、我谂住听日翻去咧就闹佢、但系咧又惊我嘅语气太重 ，hurt 到佢，所以我就练习吓。你咁样做系唔啱嘅。B B 女，你觉得我 O 唔 OK 啊？ Daddy 啊，你咁样我觉得几有威严噶噃。我又去换衫啦。 哦，乖吓、啊， 我又去。 你唔准去。 哎呀，点解啊？ 因为就食饭啦。 我知道，我好快就换完噶咯。你哋食先咯。 你哋食先啦，我陪你个女换衫。 喂，你又似你、啊，你同我玩，我何伟敬在此，大胆游魂，你同我速速消失。急急如律令，我呸呸呸 ！Daddy 啊，好得唔惊啊！头先你究竟讲啲咩嘢啫？咩急急如律令啊？咩嚟噶？咩嚟噶？ 套戏嘅名嚟嘅啫。嗱，有同事话嗰套戏咧好好睇，我谂住咧问你啊，边间戏院做急急如律令啊？ 咩戏嚟噶？咸片嚟噶？我唔知喎。 冇问题，冇问题。细路女唔好理呢啲嘢，你换衫先啦。 咁、我换衫噶啦噃。 好，好彩我宝刀未老啫。啊，用手指划几下就吓走咗嗰只衰鬼。 老公， 嗯， 我洗完个 body 啦。 哇， 系啊，瞓觉未啫？ 吓，饭都未食就话瞓觉，你又想点啊？ 想点？ 想同你玩啊！我想咗你老婆身啊！而家我睇下你耐得个咩河？ 咁先惨啦！ 谁人愿爱？ 大爷有冇学识嗰啲养生之道啊？增美咩美容之道啊？咁啊， 头先我坐喺度听啊， 听晒啦，悠悠声啊，提住我， 系啊， 系啊，我听到啊， 听到 啊，佢话帮阿尼罗河博士查啲尼罗泥啊嘛。 原先我基本上系有一样嘢教大家噶，点不知佢就系因为你啊，教多咗一个面膜 咯、啊。 原先一个面膜嘛，佢、 okay, okay、 就因为你啊。 做咩啫？咁啊，悠悠关心我有咩问题啊？ 我冇时间， 系 咪？一定绝招想教大家， 留待下一次， 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 嗯、好啦，听日咧继续会有呢个马老师嘅 忽然漂流教室。 唉，正啊！仲有乜嘢咧？ 仲有嘅就系我哋听日嘅讨论区咯，系啊， 好犀利！ 你自己唔记得嘅就抛火俾我， 记得啦。 仲未问我？ 仲有片段人间，你记唔记得？ 我鬼唔知啦，仲有播歌添，仲有新闻报告啊， 同埋天气报告，同埋 天气报告，同埋交通消息啊。 哦，你嘅唔运去到一点，去到一个，去到一个点啊，真系。 好彩大佬英明， 大佬英明，下属光荣啊， 咦咦话， 砌到阿慈 喎，系啊，呢个嘢要。袋住嘅， 系咩？咁不如又再出下游丝啊，好唔好？ 唔好啦，你哋两个队啊，你两个队， 我唔中意队。 好，我出上联，今日又做完，下一个系乜嘢啊？阿马老师， 哎，好过撑龙船。 好， 大家就可以大团圆。 啊，听日又礼拜二啦，正啊！ 咁听朝十点再约大家。好，继续玩得开心心，翻嚟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切哥。 听日喺枫树见啦， 拜拜。 马小强，丰收快活人。